系啦，咁啊，另外咁啊，北大仲有啲咩见闻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喂， 系啦，咁今次日本 trip 我啊两个目的嘅啫，咁啊原本咧我就摆得好重咧，就系、是、呢个少年针嘅创刊五十周年纪念展嘅 Volume Three， 咁就系记载2000年代至到现在嘅漫画作品，咁、就三个 Volume 嚟计咧，相信呢度系最熟悉嘅。亦都係最 即係你意思呢個係延續翻上次去嗰個針展？ 冇錯，我上次去嗰個是 Volume Two，、就係就1980至2000年，咁、之前其實 Volume One 嘅，咁我冇睇啦，就1960至1980，咁就代代都有唔同嘅象徵物啦。咁、上個 highlight 就其實龍珠，亦都係龍珠嘅，就係講咗嗰一期係少年針嘅最高銷量。咁、六個日本人有一個人買咗嘅，咁係啦，就600万本嘅，咁樣就係最高銷量咁樣。咁但係就嚟到呢度呢，佢就 Volume 3， 咁我原本我擺好重，但後尾我睇完就發覺呢就有啲失望嘅。咁點解呢？因為 Volume 2我都專題講啦，佢係有都有好多嘢玩咗，譬如有啲 motion graphic 啦、會有好多片啦，有好多作者嘅 video 嘅訪問啦，亦、都會有啲譬如你話天長龍閃咁有啲立體砌出嚟嘅光影咁樣，即係會有啲即係總之有啲嘢做咗。咁但係今次個 Volume 3咧，反而失望就全部都係畫，就一樣嘢玩嘅。 O、okay, K， 即係佢冇話揾啲咩嘢試下元素啊，玩下 啲 工業藝術啊嗰啲咁嘅嘢冇嘅，係 啦， 係畫展咁嘅啫。 係啦，咁、但係當然都有少量有啲嘢玩，譬如就佢叫玩咗就死亡筆記，就真係擺一本筆記喺度。咁、你行埋去掂嗰本筆記咧，上面個電視機咧就其實就上面有個 top shot。就好似係個上帝視點影翻你自己，咁你掂到嗰本筆記，你就會見到個鏡頭，見到自己個頭殼頂咯。咁然後咧，留黑就會喺個鏡頭度出咗嚟，咁就好似就即係你掂個筆記就見到死神咁樣，咁就叫玩咗一個咁樣嘅。 咁啫係嘛？ 係啦，就好流嘅，冇個留黑。 留黑真係流嘅， 個留黑就好流嘅，因為佢黐一個面嘅啫，即係純粹有一個花式。 你個頭頂上面幾時死冇影啊嘛，即係冇咁。係 啊，冇，冇依啲，咁啊變咗就叫做唯一有少少嘢玩咗。 咁有冇可以喺本死亡筆記度寫啲名字佢嘅咧？得唔得？ 冇啦，就係佢連揭都冇揭嘅，咁死亡筆記係個掣嚟嘅啫。 揭唔開嘅， 係啦，揭唔開嘅，但係佢都係書咁樣嘅 texture 嘅。 唔 係 我以為咧，佢玩嘢到咧，叫你先。先喺嗰度留個紙紀念，跟住冚埋俾你睇，原來你寫紙嘅名喺本死亡筆記度先。 係咯，其實咁樣玩互動咪棍咯。係 嘛？ 你預 下次可以試下啲婚禮咁樣玩嘅，下次試下咧係。係啦，嘉賓請留步嚇，簽個名。 咪叫佢簽個名先，跟住先開始發個死亡筆記。 跟住冚埋俾你睇，原來死亡筆記咁係咪？ 咁啊，先講個展啦。咁啊，少年金展喺咧就木本木橋，情況冇變啦，即係地方冇變。就Hill嗰度嘅上咗去個觀景台中間嗰個展館啦，咁我去到呢就我禮拜六日去，咁其實我就想禮拜一去嘅，不過因為呢我個 Jojo 展要買飛嘅預先，咁我就禮拜日已經爆咗，咁所以我對調咗，咁因為少年針呢今個 Volume 3呢我懷疑啲版權問題，佢二千年後可能佢啲版權呢全部可能即係簽嗰啲新作家呢嗰啲藥都係可以個版權係歸曬少年針。我懷疑，咁所以咧，今次如果你唔係禮拜六日去咧 ，Volume 3咧係全部可以影相嘅 ，OK 得唔得？咁但係因為禮拜六日多人，佢就避免個人流，你影相會遮咗喺度咧，咁所以禮拜六日去咧就冇得影相。咁但係我就因為要禮拜日去，咁所以變咗其實我都影唔到相。咁坦白講有偷影嘅，不過偷影啊費事擺出網啊。咁但係就係啦，我純偷影就唔係正式影。咁如果你係揀閒日去咧，就可以影相。咁呢個如果之後去嘅人就醒目啦，你揀翻閒日。咁其實個展去到九月尾嘅，咁所以都仲有機會，大家聽完節目再去睇嘅。OK， 咁就唔貴嘅，1800日圓嘅啫。咁入場就包張飛都靚嘅，咁兼就會咧會有個抽嘅貼紙，咁貼紙都靚嘅，閃嘅。咁係有咧烏龍，又有嗰個烏龍咩？烏龍派出所啦，咁啊死亡筆記啦 ，One Piece 啦，火影忍者啦，死神啦，網球王子啦，殺老師暗殺教室啦，超級我的英雄學院啦，排球少年啦，黑子籃球同埋 Hunter， 咁呢個就抽嘅。得唔得？咁啊，一人最後都會有一張 ，OK？ 咁就 算係佢而家嗰啲咩？即係你話係第 就二千年咯， 係 啦，二千年之後嘅作品，咁啊 highlight 咗呢咁多套。咁而當然個展就唔止咁少啦，個展入面咧就其實一入到去咧。 就一開波就係叫做有啲設計就係個 One Piece 啦。OK， 咁但係因為 One Piece 咧上一Volume Two 已經有啦，咁今次因為而家仲連載緊啊嘛，咁所以今次咧一個館係講 One Piece， 咁佢就玩好多原畫就黐咗喺空中，就好似營造一棵樹，咁然後側邊咧就係圓紅金額，就路飛已經係去到5億 yen 噶啦，我記得五億唔知咩，佢唔係 yen 嘅，即係5億嘅我唔知喺個 One Piece 入邊叫咩名， 佢啲 piece 咪就係佢嘅嗰啲錢啊。 係啦，有啲錢啦，咁跟住就有佢哋八個，咁而係冇甚平嘅，即係漁人甚平未當係船員嘅，咁就有曬路飛啊、卓洛啊、山治咁樣，咁啊凍曬喺度，咁另外全部都係黑白原畫嘅啫，咁而佢凍喺度個路飛都仲係黑白嘅，咁啊變咗一個咁樣嘅館就專講 One Piece， 就去第一個睇嘅館 ，OK， 咁啊其實冇乜驚喜。咁好冇乜特別嘅啫，咁然後入到去就之後就全部都係嗰啲。有啲彩色嘅畫，咁然後前面又掛幾幅畫，咁通常兩三碰長一個作品，咁如此類推嘅啫。咁一路殺落去就係烏龍派出所第二套，咁因為都要尊敬佢啦，佢係少年針最長壽作品啊嘛。之後就係呢個暗殺教室，咁都叫做算有嘢玩嘅啦，因為咧有個場景咧就係重現翻嗰個三二班嗰個黑板，咁有啲粉筆畫咗佢。 唔係個班房，得個黑板啫。 系得个黑板啫，但系佢个场景就系嗰幅黑班房个墙上面有个钟，咁有个黑板，咁隔篱就摆咗个低级嘅杀老师。 咩、意思？ 低级就即系代表佢一个一比一等身嘅纸板。咁、但系咧， 都变 系纸板低级啫、平面嘅彩色嘅不过都。咁但系最大镬就系个杀老师个嗰、那个笑脸嗰个位置就个窿嚟嘅。咁、呢个人又可以探个头埋去。 唔系胶啊！ 系啦。 喂，你唔會叮當係叮當中間個窿俾你捐個頭，扮叮當嘅大佬。 係啊，類似。咁、我都叫做唯一有個位啊，俾你影相，呢度啊俾影咁咯。係啊，咁係膠啲嘅咁樣，係啦。咁就然後之後就叫比較大啊，即係我講啲大比較，起碼有幾幅牆啦、有好多得一幅牆嘅啫，即係可能一個作品嘅彩色，跟住就前面嗰幅牆就掛四五幅黑白原稿咁就算啦，好、多作品都咁大嘅之後大就係黑子籃球， 有個籃球場頂啦， 唔係就只不過有幾個好型嘅角色嘅彩色彩稿咁就擺咗喺度。咁樣嘅啫，咁有啲對話咁，有啲可能明嘅對話日文咁樣寫咗喺度咁樣咯。咁跟住就靚，叫比較靚嘅就係 ICU21， 即係嗰個叫光速達陣啊！如果即係台灣譯啊，即係嗰、那個美式足球嗰、那個。咁我嗰時都幾爆笑嗰套嘢。咁啊叫做有啲彩稿啊，又會有啲人物介紹下，即係嗰個即係成日作弊嗰個啊，跟住又論嗰個會背對向後行。即係接波嗰個馬騮仔咁樣，咁幾個 highlight 個人物咁樣彩色啊，咁我都冇乜特別嘅啫，即係彩稿加啲黑白原稿。咁之後大篇幅就係網球王子咁樣就，網球王子幾圓幻嘅啦，咁啊會有啲必殺技啊登咗出嚟啦，即係嗰啲咩打網球打到結冰啊，跟住又核彈啊嗰啲。 但你講嗰啲都係稿啫喎，都 講 啲乜嘢？ 全部都係稿啊！我冇 特別 highlight， 全部都係稿，咁所以成個針展都係稿。今次、咁然後就特別就到頭先我哋講過嘅銀雲，咁銀雲都算大嘅，即係都接近一個場區。 有冇翻今次啲電影裏面嗰啲嘢擺翻喺度？冇。 咁冇，佢借漫畫嘅，咁我懷疑版權問題啊。咁而銀雲入面都叫做，反而都叫做有個萬事屋嗰個門口，即係模擬咗咁樣嘅啫，係啦。咁其餘就有啲彩稿咁樣，加啲黑白稿咁樣咯。不過篇幅比較大咁樣咁解嘅。咁然後就去到就係奇雲，咁奇雲就少少嘅啫。咁因為奇雲就目標就要撚落去講呢個死亡筆記。咁死亡筆記就係頭先講話有本咁樣死亡筆記擺喺度，咁你拍一拍佢。就會見到佢喺個鏡頭度 key 到個阿劉克出嚟，咁但係比較流嘅呢個劉克，咁樣就咁啦。咁跟住死亡筆記同時咧，側邊就有埋，因為又係嗰個作者嘛，就係爆漫咁樣嚇。咁、但係爆漫得一格嘅啫，即係一半長嘅啫，得唔得嚇？係咁意嘅啫。咁之後就係 Hunter， 咁 Hunter 我算覺得個有設計嘅，因為佢 highlight 咗小江同埋大江，另外 highlight 咗基魯亞，另外 highlight 咗阿小丑阿不索加。同埋就係 highlight 咗嗰個老師，即係嗰個佢嗰、那個實情係個大山婆，但係佢會變咗做一個好後生嗰個即係佢個師傅。 咁另外仲 highlight 咗嗰個老人家，即係會長出個招乜嘅千手觀音咁樣嚇，咁啊叫做，但係全黑白 ，OK， 咁冇乜特別。咁然後就到咧 冇玩住頭髮可以取幾層樓咁高咁樣。 係啊，冇啊，反而你出去飲嗰杯嘢就有個頭髮取幾層樓高，係啊，高有，即係講係啊，出到去咖啡有。咁跟住就到咧，就係呢個美食獵人。咁美食獵人咧有啲立體嘢啦。咁因為咧美食獵人強調 美食。其實呢套嘢係咪已經香咗㗎啦？我成日想問。 咪完咗就唔算香嘅，但係臨尾好誇㗎嘛。臨尾剛新一條脷可以環繞地球七週半啊嘛。 係咪？ 跟住條脷一嘢懟埋去咧，跟住佢後面半隻出翻嚟咯。咁佢環繞地球一週。 嗯。 即係玩到咁樣嘅，係啊，同埋玩到個話佢條脷舐個月球，食咗個月球走，咁樣玩到冇得玩嘅。咁美食獵人就有啲立體嘢，因為佢又標榜有啲美食㗎嘛。咁嗰啲美食咧就擺喺個餐桌度立體嘅。咁、而入面就 highlight 咗佢幾樣嗰啲咩神之食譜嗰七道菜，咁、啊叫具體呈現化出嚟。咁但係咧摸落去咧就唔係食物狀態，佢係一個硬膠嚟嘅，得唔得？即係就算係一嚿。 當然係啦。 係啦，即係但係就即係佢咁佢都可以做啲腍啲嘅材料啊。佢 即係就算有惡魔果實擺喺面前，你唔係諗住真係食得落去啊嘛？ 唔 可能有， 但起碼 係 腍啲嘛， 係個蜜瓜咁嘅形喺度，但係你唔係 真 蜜瓜啫，咁。 但係你咪做到成嚿塑膠嘛？咁佢又係咁嘅，佢有啲譬如啫喱有個咩乾之果咁啊，七彩彩色啫喱。 佢可能要假啲啊，佢驚你真係食啊，因為 咁啊變咗真係咁啊擺咗喺度咯。咁啊咁跟住就有四個主要角色嘅彩色嘅擺襯。 呢一個有啊，真係我都好奇。 係啊，佢都算 high 啦，又未食。 即呢個作品其實唔係應該香咗㗎啦，大佬。 其實係佢又冇真人版，即係如果對比嚟計比較差咯。咁但係佢個連載都算耐㗎，08年連載到16年嘅，係啊，咁都比較算耐㗎啦。係喺呢個年代啊。之後跟住 highlight 咧就係排球少年啦，其實就幾受歡迎嘅，我見都幾多人嚇、即係中意呢個嘅。咁跟住就係嗰、那個即係咩楊一啊，咁跟住咗就排球咁嗰啲角色咁咯，都係彩有彩色嘅彩稿咁樣張 poster 咁樣，跟住加啲原稿咁樣，大概三四咁長咁樣啦嚇。跟住跌咗一個松咧就係俾影相嘅，咁、那、嗰個松咧就好慘啦，就得啲起身嘅剪板，咁一個剪板一個長方形啦，介紹一套作品，咁上面有個作品名，有個作者簡介，下面有四幅嘅漫畫原稿嘅啫，咁一咁長介紹一個作品，咁呢個館咧俾影相，就因為咧係 highlight 啲咧冇咁出名嘅作品嘅，咁我懷疑冇咁出名嘅作品啊俾你影相就當宣傳啦，咁有啲咧我連個名字我都噏唔出嘅，包括如果我識嘅就有呢個草莓 100%， 跟住另外有啲 love 唔知咩嚟嘅，咁有啲女，咁另外有 black cat， 即係被譽為話抄呢個幽遊白書嘅咧，咁跟住有個叫 sky dance， 咁我都唔知咩嚟嘅。咁跟住就有一扎嗰啲日文名，咁都係啲比較細埃嘅針作品啦，我都噏唔出啦。咁然後就之後 highlight Jojo 咁樣嚇，咁、但係因為 Jojo 咧，大家都理解同一時間喺六本木另一個叫國立新美術館咧係有 Jojo 展，咁、所以今次嘅針展咧明顯 Jojo 係得一碰場嘅啫，即係係咁以講，咁一講就講緊空調徐倫嘅第七部，即係意思第七部打神父嗰唔係第六部空調徐倫，即係徐倫係打未來神父嗰部，咁、然後就少少講話有騎馬同埋而家第八部咯，咁但係估到好少份額嘅啫，咁最大嗰個係空調徐倫個樣嘅，咁樣咁得一咁長啫陰公，咁然後之後落到去咧又係得啲短嘢，每一個作品一咁長，咁就有一啲咧又係唔係好識嘅，包括就係有個叫做乜乜乜乜孫，我唔知咩嚟嘅，有個孫字，跟住我識嘅就有個叫記唔記得有個叫鼻屎超人啦。個頭就圓形爆炸嘅，咁喺個鼻毛度會彈啲鼻毛出去打人嘅，咁叫咩鼻毛拳法啫嘛，咁又 咩嚟㗎呢啲？ 咪有個少年針嘅都叫出名嘅， 係咩？ 個人係個鼻毛，佢叫鼻毛拳法咯，咁喺個鼻伸啲鼻毛出嚟打人嘅，咁樣。 咁變態超人呢啲唔係啊咩？唔係少年針嘅。 佢唔知喎，但係好似變態超人 Volume Two 出過㗎，係啊有變態超人嘅 Volume Two 嘅，係啊係啊。佢可能佢唔係橫跨到2000年就冇咯，係啊，上次有嘅，我記得有嘅，係啊。咁另外之後就係、齊木攬紅的災難啦，得唔得？咁啊，又係嗰幾個角色咁樣採稿啦。咁之後再到就叫一個動物館咧，就係、死神，即、就、係、是、飄零，九保大人。咁無疑佢係最多，算係企曬咁多個御庭十三隊嘅隊長，兼有埋佢每招嘅始解同埋慢解。 咁叫做有啲嘢睇下嘅，都算叫做嚇。咁、啊、就綠色個管啦，即係一個管咁樣四五咁長啦。咁之後就殺手利係咪家庭教師咩？殺手利邦係咪定 VB 邦咁樣？咁就叫做有三四幅咁嘅彩色咁咯，又係冇特別，全部都係手稿。咁、 嗯、 然後又到啲短嘢啦，包括就係有呢個叫做驅魔少年。咁另外就仲有就有就係我又唔係好識嘅。咁然後就再 highlight 咧就係火影忍者。咁然後論埋博人傳咁樣得唔得？咁火影忍者咧，我就期望佢梗係話重點講啦。咁佢又真係冇，得個卷軸就拉出嚟就有曬佢啲角色彩稿喺度，誒咪即係彩色嘅 poster 咁樣啦。咁喺咁長度，然後前面就有啲彩稿。咁好簡單嘅啫，又冇乜特別玩演分身啊，或者玩去卓羅嗰啲嘢，咁完全都冇啲立體嘢玩嘅，咁啊失望啲對於呢個火影忍者。咁之後就再重點 highlight 咧，就係而家新一代叫做最受歡迎就係《我的英雄學院》，咁啊會出咗有嗰個咩咩軍招洞啊，男主角啊，再加嗰個咩嗰、那個即係師傅 hero 啊。咁再加嗰個咩爆炸，同埋嗰個咩反重力嗰個女仔咁樣，咁啊幾個企喺度，一比一等身彩色咁樣，又係低級咁樣咯。咁啊，其實冇啊。咁啊，跟住就到 ending 尾噶啦。咁尾咧就有炸，又係唔出名嘅，就叫做新一代即係而家連載緊嘅新作品。咁佢就做到呢一本好似漫畫書，但係嗰本書就好大嘅，即係我諗大概有兩米高嘅書。咁啊，揭開咗中間就有啲黑白原稿，再加嗰個作品嘅簡介同埋個作者簡介。咁就一本書就一個咁嘅新嘅作品。咁有啲咩呢？包括有個叫《鬼滅之刃》，咁我望落去畫工幾靚啊！咁我都冇睇過。咁另外有個叫《藥速》，唔知乜乜乜，咁佢望落去畫工咪幾靚嘅。咁跟住然後就有個叫做唔知咩幽祭，有條女又有啲露波啊，呢個叫幽內唔知咩咩魔鬼山莊咁樣，咁有條女嘅啊，文文地嘅。跟住就有個直頭就全日文，我都唔知咩。未見過，唔識講。咁跟住冇啦，啊仲有就係食雀之靈，都叫識啦。同埋個 Doctor Stone， 咁都叫識啦。咁另外仲有就火丸雙撲，咁都叫識啦。咁另外仲有個叫咒術回戰，咁都叫識嘅呢個。咁其餘嗰啲我都唔識啦，咁樣。咁就冇啦，完啦。咁出返去買嘢。咁買嘢有啲咩買呢？主要都係買嗰本長刊，咁我而家就揸住呢本嘢講，所以咁清楚。咁另外仲有本呢，就係、是、叫做五十周年公式圖覽，咁呢本貴啲㗎，都成幾千英嘅好似呢本。咁嗰本長刊就好平嘅啫，800英嘅啫。咁另外呢，就重點就係買個復古盒卡啦。咁之前都喺網聚就送過俾啲網友啦。咁就 Volume 3都會有出嘅，又係一盒就四五百蚊港紙啦，咁但係入面有20种卡，入面就每包一定有一張閃卡，三張白卡，咁你一盒買就一定齊曬嘅咁樣，咁就買咗盒嘢。咁其餘就其實你問我都想使錢嘅，都冇乜嘢好買，即係啲精品其實唔係好得。 唔係有個針嘅咩人生遊戲咁樣嘅咩？ 係啊，嗱、那、嗰個人生遊戲又唔喺針紙入面買嘅、 哦， 我影相嗰度咧其實係個激安嘅即係嗰隻企鵝嗰個激安嗰、那個咩激安一不滅之殿堂啊，咩咩唐德阿德嗰度係啦，咁嗰度見到擺喺度。咁但係嗰副人生遊戲係針五十周年出嘅，不過就唔喺個針字度買，係、 哦、 啦。咁我買咗嘅，係啦。咁嗰嚿嘢咪好貴啫。 五十周年佢就竟然喺嗰度買到啫，神奇。 但係係熱賣作品，即係佢係成棟，因為佢都好大嚿嘅。 咁佢又 加拼貨 價㗎啦喎，如果係咁啊。 佢4000多英啫，但係好大盒㗎。咁就因為大盒呢，咁我運返嚟香港啊，搞到就因為佢個窩嚟唔大啊，同埋佢都唔輕嘅，嗰嚿嘢好足料。咁啊，入面又有啲卡嘅，即係唔係淨係個棋盤咁，有一大嘢咁樣，咁都幾重。咁啊變咗搞到我爭啲超載嘅，咁即係要付出嘅買嗰盒嘢。咁但係咧，佢又擺咗喺度咧，熱賣產品嚟嘅，即係成棟咁樣。冻咗一个山仔咁，我见咧好多日本人或者我，不过买得唐德柯德都可能香港游客啦，咁都系见到喂过关咁啊，就立得盒走咁样嘅，咁都去得几快，系啦，咁所以我先影相。 但系通常嗰度卖啲嘢系做紧特价嘅，如果佢原价会唔会系仲贵嘅咧？ 咁我唔知，我中意4000多英咯，我又冇睇佢原价几多，可能有少少折让咗。 佢通常有写噶，有写个原价。 即系激光咁样噶嘛，系啊， 嗰度唔会卖原价嘅。 系啊， 系真系超平噶嗰度啲嘢， 折实咗就4000多英咁咯。咁、 即係都4000多元，即係200多-300元啫。咁啊，我覺得合理啦。即係咁大。 我懷疑原本唔係呢個價。 係係啊，可能貴啲嘅。咁啊咁啊，跟住就係啦。我反而講翻個咖啡啦，頭先。咁啊，不嬲都有一啲。咁啊 ，Warm Two 咧，我又冇去過咖啡，因為我啊趕住要去影嗰個觀景台啊。咁但係今次就因為觀景台影咗，唔使啦，唔嘥時間。咁啊變咗啊懷念攰咁啊，3:00-4:00嗰時睇完，咁啊去入去 high 個 tea。咁啊先嚟食嘅，其實就都流流地嘅，都係啲班戟類嘅嘢咧，就吸個印嘅啫。咁啊吸個死神印，咁啊當係同死神有關。 即係個班戟上面有個公仔。 係啊，有個公仔嘅啫，咁啊冇乜特別。咁啊 high 咧兩樣嘢就好搶嘅，咁就係我擺咗喺群組嗰度幅相啦。咁係咩咧？先嚟就藍色嘅一杯嘢。然後上面有個好大嘅波，其實係藍色嘅嗰啲叫做棉花糖， 哦、 即意思咧，嘉年華嗰啲翹翹嗰啲棉花糖， 嗯、 即係揾碌紙棍咧，咪翹到一個波咁樣咧。不過佢又染咗色，變咗藍淺藍色。咁如果杯嘢本身係藍色，咁佢嘅味咧寫住藍莓梳打嘅 ，OK、 嗯。 咁不過飲落就真係認真冇藍莓味嘅。 咁但係佢咩題材咧？點解會有 個題材就因為藍色。就係、是、螺旋丸，咁原來喺動畫嘅螺旋丸係藍色嘅，咁佢亦都咧會有個火影啊名門嗰個樣，咁啊黐咗喺個杯度嘅，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叫螺旋丸嘅藍莓特飲 ，OK， 咁收翻 OK 嘅，即係你行到都有啲頸渴，咁、那個杯嘢都解渴嘅，不過飲落就其實冇乜藍莓味，就你會覺得似嗰啲藍色糖水嗰啲梳打。 嗯 系啦，有氣咁樣咯，咁純粹。咁但係個棉花糖咧，其實你望落去個球形係做得好靚嘅，咁搣出嚟咧就都幾即係正如你食嗰啲。 我唔好明嗰個棉花糖同你嗰杯嘢飲，佢做咩抌咗落啲水度㗎？ 佢有嚿嘢就拮住咗，然後就成個波啊，咁就插咗個面咯。 即係又冇整濕嘅。 係冇整濕嘅，晾住，因為佢唔係真係換 嘅。另外食嘅，即係個棉花糖係唔 係？係啦，或者你可以攞咗喺手喺度扮螺旋丸都得嘅。咁、我影咗幅相就揸住喺手咁樣，螺旋丸。咁你分開或者你自己慢慢撕，跟住嗰杯插個飲管落去啜嗰啲梳打咁解嘅。係、啦，咁大大杯都幾高嘅，那個杯我估都有分分鐘。成攬手咁高咁高嘅， 咁你話有玩嗰個好長嘅頭髮嗰、那個， 係咁嗰個就大缸，咁啊大缸咩嘢咧？就其實嚟一個係一個叫做佢又唔係叫雪糕巴菲，而係你當係生果巴菲，即係試試由幾種生果一層層咁樣擠上去，然後個面咧就有一扎 cream， 咁啊平嘅，咁但係咁嘅狀態咧，佢又插咗個大缸嘅樣，黑白嘅。但就係大缸企直咗成個人等身嘅一個樣啦，其實是一個紙牌咁色色噶，咁啊插咗喺嗰個嗰啲 cream 嘅上面，咁、然後就配合翻佢個大缸個紙樣咧就係、是、頭髮嚟噶嘛，咁啊頭髮咪直衝上天，咁但係佢個紙板咧就衝少少嘅啫，咁然後後邊就有粒朱古力棒成粒插咗落去個巴菲入邊，咁、個朱古力棒就黑色咧，就個感覺就似你個延伸、就大缸個頭髮攞到上天，咁、嗰粒朱古力棒有幾高啊？幾長咧？我度過。足足有一把正常間尺，塑膠間尺，即意思就有30cm， 12寸咁長嘅，咁啊成碌朱古力插咗落個雪糕巴菲度，咁啊幾壯觀嘅，咁啊個比例咧就好誇張，咁啊你食咧就要成碌頭髮掹出嚟，咁啊咬住嚟食，然後就畢啲 cream 同埋嗰啲生果食咁樣，係一個生果巴菲，味道都唔錯嘅，嗰杯嘢就係啦，咁以上嘅嘢都唔貴嘅，1000多元一杯咯。即係如果 high tea 嚟計正常，係啦，唔算乜你係啦咁樣。咁其餘仲有啲就好，又係嗰啲班戟類啊，或者純粹係一個咖啡，但係上面就有個花紋係 one piece 咁樣嘅，咁嗰啲就冇咩特別啦。咁啊，都多人入去嘅，咁要排隊等位嘅，咁坐下咯。咁、那個景又六本木橇嗰個高空 嘅，幾靚。景就好正。 係啊，景正啊。同埋原來我上次都忽略咗，我影個六本木個觀影台其實影到270度啫。咁原來中間有有90度咧，其實就係呢間咖啡。咁你喺個 cafe 個玻璃窗望出去，先望到 sky tree。 哦。 因為六本木橋其實係同時望到， 即係如果右手邊咧係望到東京鐵塔，咁、 嗯、 應該左手邊係望到 Sky Tree。咁但係後屘我翻去睇翻啲相，我發覺就咦揾唔到 Sky Tree， 原來佢喺 入去 咗 咖啡嗰邊。 係啦，佢又屈你。咁如果你唔入，你影唔到 Sky Tree 嘅。咁 樣。 係啦，咁樣。咁所以我今次又補咗、哦、補翻個忽，理論上可以砌到個三六十度 VR 出嚟。理論上。个比例唔知啱唔啱，因为分咗两 多次得唔得？哦，因为另外一边又要俾钱入，唉， 系啊，俾钱入噶，系啊， 真系玩嘢。 咁啊冇啊，同埋咁我影过唔影啊？一世人一世人影一次算啦，咁样就咁咯。咁啊 ，so far 成个针展就你问我都人多嘅，我礼拜日去，咁但系个整体个感觉咧就真系都我自己失望嘅，即系如果当我睇咗 Volume Two 系啦，我觉得一定系冇 Volume Two 咁有黑去做。咁、 嗯、 同埋都係留於個感覺出嚟，就似係即真係特登俾錢睇一個佢 sell 自己作品嘅展覽，即係變咗唔係話 sell 個作品，而係直頭係個廣告，即變咗好似一辣嘅廣告平面廣告，咁、 嗯、 啊叫係一個展覽，咁我覺得有啲失色咯。佢又唔係話喺個作品入面嘅材料嚟玩啊嘛，佢一個介紹，咁我覺得啊即係削咗啲啦咁樣，係啦，咁、 嗯、 呢個就係針子啦， 即直逼香港嗰啲動漫節嗰啲啦。 系 嗰类啦， 类似啊嗰类啦，咁我真系失望啲啊，呢个就系啦。咁但系当然呢个失望咧，换来礼拜一呢个就惊喜啦。咁啊先嚟咧，不嬲咧就即系我嚟嗰阵时就第二个目的就去 Zozo 展。咁原本 Zozo 展我谂住礼拜日去，咁啊谂住 Zozo 展就可能就比较冇咁即系冇。 即系你以为 Zozo 系细埃过个针展嘅？ 系啊，原本系咁谂。 O K O K。 咁但系咧，我就因为礼拜日我先去 Zozo 展嘅。咁但係去到先發覺啦，先呢個叫出師未捷啦。原來呢個 Zozo 展咧係冇得現場買飛嘅 ，OK， 不設現場買飛。 咁喺邊度買咧？ 咁啊，哇！即刻晴天霹靂啦。咁但係我聽日就走啦嘛。咁於是就問個 counter tomorrow 有冇票。咁原來都有嘅，即係我禮拜日買，禮拜一其實都有。咁、 哦、 即係證明都唔係相中咁爆。 咁點去邊度買咧？要喺邊度買咧？就係、 是、啦，原來係咁咧，佢係喺全國嘅羅神。 又 係 咁，即係又係好似阿。宮崎駿嗰個 冇錯 公園咁， 係啦，即係三英一樣。咁、哦、其實佢有兩大繳費系統嘅，佢話羅神就其中一個，咁另外一個就係 Seven Eleven， 就另外一個。 啊、即 係 羅神同 Seven。 係啦，咁啊羅神兩個唔妥，即係唔係唔妥，即係好似你快，即係城市售票網同埋通利琴行咁解啫。咁、 嗯、 我哋呢個就係羅神，咁羅神咧基本上你落機場，如果成田機場已經有羅神㗎啦。咁、 嗯、 我勸喻如果去嘅人咧，就你落就買咯。咁買咧，佢係指定時間日期冇得變嘅，而有指定節數，佢係會完咗呢一節吹雞清人嘅。咁、 哦、 你變咗你唔係無限睇嘅，佢、 哦、 唔同針入咗去，你基本上你入面你中意磨，你磨三個鐘都得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佢就唔係 睇戲咁啊，大佬。 係啦，即係有節。咁但係個節數咧，我個人意見啦，我就好熟 Zozo 嘅，咁我真係每幅畫都有睇嘅、 嗯， 而又值得你每幅畫睇嘅，係靚嘅。 嗯 咁、 嗯、 我都係講緊睇咗兩個鐘嘅啫，咁佢就係俾你兩個鐘頭嚟三個字每一節 ，OK？ 咁啊十點開始第一節，跟住就12:30第二節，跟、 哦、 住就一路咁樣數到去唔知最後一日四節定五節嘅啫。呢、這個四節 咁又係咪真係有咁多人，所以要咁樣嚟安 排 ？Very 多人 ，very 去行 ，OK？ 冇安排錯嘅，真係係 啊，冇安排錯。咁而我最 amazing 咧，我見到嘅係好多都望落去唔係後生仔，啲人係真係好多四五十歲， 都做好多年。 係啦，同埋係好多佢哋睇咧係真係當係藝術鑑賞嘅態度。 而家啲後生嗰啲唔會睇 Zozo 嘅。 咁又唔係喎，又有嗱，其實佢新嗰部咧，我聽翻係有啲後生仔好評嘅。 係咩？ 因為佢新嗰部咧係會話 Zozo 係奸嘅嘛，佢調翻轉。即係有疑似間啦，唔知有未結中而家，咁同埋佢撚咗吉良吉影咧，咁其實新嗰部第八部咧係話又另一個高峰嘅，即係我都係聽翻啲後生嗰輩講嚇，咁啊，嗱咁樣去又 講嗰啲後生係， 誒後生就即係我啲同事，即係廿零歲嗰啲， 廿零歲，即係佢哋竟然會睇嘅。 有睇佢會睇，佢都熟，反而佢未必好似我咁樣睇曬咁多部，佢反而所以佢就話問翻我喂吉良吉影咩料咁話，哇吉良吉影都唔知點睇 Zozo 啊，咁介紹翻去睇第四部嘅，咁佢先追嘅啫，咁反而佢係因為第八部而睇 Zozo 嘅，啊咁樣嘅，如果新個背就係啦咁樣，咁啊先又講翻個展覽啦，咁啊貴啲啊2000 yen， 但係我覺得值回票價，呢、這個 show 咧你俾我心裏邊個八尺啦，10000 yen 我都覺得值。 咪頭先針我幾多錢？ 1800。 呢、這個 垃圾？ 呢、這個幾錢啊？ 呢、這個2000。 即系超贵 嘅票价，系贵200啫。其实都讲紧系啦，咁200 yen、2000 yen 都有限数啫。2000 yen 即系几多？1000 yen 即系84蚊啫嘛，系嘛？系啊，84蚊，系啦，84蚊。咁嗱，个租户钱咁，你买飞罗森，咁但系罗森买飞咧，坦白讲就都要识一啲日文啦，因为就都要揿好多个闸仔。又要揀地區，又要揀個科， 佢都會有啲嘢俾你篤嘅，我相信。 篤嚟篤去咯，但佢係有個位要輸入㗎，你要靠 searching 去 search 就好大鑊，因為佢個系統，佢同行並謀咧，話揀好多頁都揀唔到有租做嘅，咁啊最後我係要輸入嘅，咁佢得個日文界面嘅，咁好彩我都勉強識打科目嗰個日文個平。即係平假名，咁最屘彈到方，跟住撳咗幾嘢彈到木，咁然後用科目去 search 就 search 到啦，然後就再撳啲雜掣，咁要實名制填名嘅，咁你照打翻你 passport 個名就得㗎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喺，因為嗰個係嗰一部好似自動櫃員機嘅嘢，咁喺羅森入邊一定有，咁佢就會印咗 serve 你嘅，你要自己搞掂嘅。 理論上，咁我估你死女，可能你嗰個人會過嚟幫你咯。日本你知佢會。 嗱，我知道呢個三英之心咧，係可以喺香港嘅旅行社度代辦嘅。 哦，咁、 即係唔使自己喺羅森買嘅。 咁會唔會貴啲啊？ 咁我就唔知啦，你貴啲都抵啊，因為你唔識搞啊嘛。 咁但係又咁講，咁你如果你明知，咁你咪影住科目個評價名咯，你去到撳嘅啫，其實。即係做咩 search 到就撳下啲掣咁看到識字嘅啫，不過就都幾多個掣嘅。 香港啲人未必 係啦，咁你自己執翻啦。咁你 book 咁但呢一個佢有冇特別香港有服務幫你買埋呢個咧？我就唔敢講。係 咁啊， 三英之心本身係一個好出名嘅， 同埋係永遠有 啊嘛。點嚟㗎 嘛？ 咁你呢個你差唔多係特別，即係只係一個一次過嘅展覽咧。咁香港有冇人會搞？我就估 一次過咋。咁咧想睇有機會嘅，因為咧佢呢個就去到11月1日。頭先針展去到9月30日，咁其實都接近啦，即係都係啦。咁呢個就11月1日，咁就又喺六本木，不過個位置咧其實就唔近六本木站嘅。咁喺六本木站咧就行到趴街，起碼3-4個字先行到去。佢就叫國立新美術館，就靚嘅，真係美術館嚟嘅。咁而反而近咧近一個叫乃木坂嘅地鐵站。OK， 咁啊係千代田，係咪千代田？綠色嘅咁啲 C 啊，即係綠色嗰條線啦。咁你總之你自己攞一個 metro 地鐵揾就揾到啦。 咪即係 AKB 你另外一對。 係咯，乃木坂都攞木坂。 乃木坂係乃木。 冇錯，乃木坂 嘅啫。 係啦，咁乃木坂就直接有個出口6，我仲記得。 係。 扶手電梯上就直頭入咗個藝術館㗎啦。咁啊 ，perfect 啦，係咪先？咁而如果你係孭行李，好似我咁就係，因為我咧。禮拜日去到啊冇飛嘛，咁啊即刻失咗方寸，咁然後就即刻買咗就都係買禮拜一，咁但如果你話你禮拜六買到禮拜日，我存疑啊，因為禮拜六日好多人，咁我禮拜一都唔少，咁我諗一節咧接近有2000人啦，我極目望去，係啦，即係我估計 estimate 個人 流，個個係即係排緊隊入㗎啦，就要去到。 咁嗱係啦，嗱你買咗10點飛咧，佢就話9點半可以排隊。咁我就因為咧禮拜一我晏晝飛㗎啦，咁所以禮拜一我係攞拖埋夾過去，咁都幾頻臨嘅。咁但係咧第一好咧就去本身個藝術館入面有大 locker 嘅，咁都係講緊100 yen 一嘢嘅啫。咁最正就原來咧開完咧佢跌翻100 yen 俾你喎，佢都費事賺你嗰100 yen 錢。 即係其實佢純粹 deposit。 係啦，按金嘅啫，係啦，咁啊叫幾好啊，因為出面好多商場都吞咗你㗎嘛，你地鐵站都吞咗你㗎嘛。 不過都唔係好貴嘅啫 ，OK 嘅，即係地鐵站嗰啲都 OK 嘅。係 啦，咁 至少佢有呢個服務啫，大佬。係 啊， 喺香港 咁同埋又是正嘅，即係個位置又闊落嘅，咁兼咧我大夾都擠得入嘅，即係佢係大 locker 嚟嘅。係。咁啊變咗我搞掂曬，咁然後就決定究竟帶唔帶相機啦。咁咧嗱，租做展係應該帶相機，因為咧佢入面有十應該係有8楷嘢嘅，8楷入面咧佢有1楷嘢係俾你 official 影相嘅，得唔得？咁而嗰扎相就係我擺咗喺群組嗰扎相，就你影嘅真係蝕底啦，因為嗰扎咧係真正，因為後屘你會睇到個 video 嘅，科目飛旅員自己一個人遊曬呢幅畫，每幅畫接近10米，得唔得？係大畫。佢係要立體單梯畫嘅，就真係嗰個 video making of 睇到佢一筆一筆慢慢自己由原筆起稿，跟住上色，跟住上好多層色，咁樣係好高藝術成分。咁而嗰十 十幾幅畫就唔同針剪啊嘛。針剪咧就係、是、你將啲漫畫作品嘅原稿貼出嚟嘅啫，跟住就揾啲 poster 砌嗰啲剪板。咁人哋呢啲原稿係真係為呢個展覽畫， 專登畫嘅。 係啦，喂咁啊，值回票價啦！我去中意科目 大畫啊嘛，俾你個唐伯虎嘅呢個嚇， 係咯，佢唔係話喺個第七部度剪其中一格出嚟啊嘛， 好大，係 咯， 幾大咧嗰幅畫？ 十米高，你見過比例，我都特登影咗啲有人。 十米高唔係窮少喎。 係啊，差唔多我諗，十米咪即係接近三層樓，有三層樓嘅啫。 咁一幅係點啊？即係佢一幅啊，定係有好多幅啊？ 如果俾你影相嗰度影到十二幅，咁我已經影曬上，低咗上去啦。 十二幅即係每幅有十米啊？ 係，冇錯 啊。咁 長方形 裏面就畫咗咁多代主角啦。 唔係㗎，你見咧佢全部有 design 嘅，佢唔係淨係玩租咗自己嘅，佢、玩埋佢其實其中一個 highlight 就係佢 highlight 自己嘅投射角色，就係、是、嗰個叫做岸邊路伴，咁佢多嘅，咁當然空調城太郎都多，但係芝瑤都唔少份量，同埋徐倫都唔少份量嘅，即係證明佢女角都重視，咁我估佢都係想食女性市場啦，即係原本租咗好男人嘅嘛，係咪先？咁啊， 如果佢咁樣專登畫十幅咁嘢都勁喎、 喂，唔係十二幅。十二幅系俾影相，后面嗰幅先系 amazing。后面有一幅咧，系真系一幅过 A 路型，就个画嘅设计咧，系由左边一幅过去到右边。 哇！ 咁、那个幅咧系全部咁多代嘅操作， 系 喺晒度，加全部咁多代间隔喺晒度，而佢哋系有嘢做紧嘅，喺幅画入边系有信息嘅。即係佢唔係話就咁企喺度擺 pose 嘅，咁可能有人啊，你都唔知道，即係坦白講靚嘅，但係嗰幅咧遺憾啊冇得影相。咁 我反而唔係企啲奇怪動作，唔係嗰啲 Jojo 立嗰啲企喺度。 係啊，唔係嘅，唔係齋企。 反而係 咁，但係都有人企到 Jojo 立嘅，即係有人都喺度諗緊啲姿勢都有，都有冇啊冇。係啦，但係就佢哋有嘢，即係有個場景嘅。好似有啲沙都圓幻嘅，即係有沙漠，有啲喺個空中咁樣。 彩 色全彩稿，靚嘅油畫稿。咁而嗰幅咧最大鑊就因為我其實都有偷影嘅自己，咁、但我偷到入去都冇電，咁我好遺憾嗰幅我反而而家我睇翻我影唔到。 係、 哎、啊，係啊，成日失甩咗。咁但我係其實偷影咗佢先我順住講啦。咁咧一入到去咧，其實第一正咧就如果你係旅客咧，你記得要排隊。佢其實係有個語音導賞 ，OK，、英文同埋日文。咁、但係你要排隊攞，好多人我見啊，唔排啦，咁 冇中文嘅， 衝咗入去，冇中文啊，係啊，英文同日文啫，咁、變咗你帶住咧，佢就話佢好似有啲 eye beacon 嘅，佢行到個幅畫就會講翻幅畫咯， 自己即係對應咁樣， 係啦，對應咁樣，咁都好唔錯噶，好多人排嘅，咁你如果你要攞嗰、那個，你又要等一陣咯，咁嗱佢個做法係咁咧，如果十點鐘嘅飛咧，我就九點半去到排啦。咁我九點半擠曬 locker 出到去，發覺已經前面我諗有五六百人㗎啦。 哦， 得。但係拖埋，佢係室外排嘅，有冷氣嘅，即係佢唔係喺户外。咁其實個管咧開咗㗎啦 ，OK。咁然後就佢又好喎，我十點個節咧，佢又九點九已經入人喎。咁即係我其實係比正常嘅節數偷咗13個字體嘅。我可能係第一節嘅關係，咁我都唔知道之後啲會點啦。咁九點九入到去，佢就分批入。咁其實個展館咧就喺二樓嘅。咁但係咧，得一部專用扶手電梯就上租做展，咁佢喺下面就已經打曬蛇餅啦，咁好有秩序咁樣排一堆人啦，然後佢就會咧接近四個咁放人入去，咁然後上到上面個扶手電梯咧，佢就會四個打橫一排，咁樣就叫守咗秩序，喺上面就再有個緩衝區等。咁然後上面佢就會噏一輪講啊，邊啲位可以影相，邊啲位唔影得啦，有啊，仲有就係個背囊就唔可以孭住喺背脊嘅。如果你有孭背囊咧，就要孭仔，就孭喺呢個胸前。 係。 O K， 可能話驚你個背囊食到人啦，跟住又咩要收起啲遮，因為嗰日落雨，收起啲遮咁啊，唔好整濕啊咁之類。咁跟住我啊，唔可以出聲啊，傾偈要細聲啊，咁即係好多規矩講啊。最後點頭啊 ，kick 啦，咁然後就攞長看，然後就再等入啦咁樣。咁入去之前入到去咧，就有個鬆，就係攞嗰個語音導航。咁好多人就直入就入咗去，咁入咗去就出唔翻嚟嘅。咁啊甩咗就冇咗個導航噶啦，咁你自己執翻，咁啊記住攞導航。 咁你要甩咗嘅？ 我有攞，但我好似我又衰啊，我攞錯咗日文，佢有分英文日文， 咁我好自信咁见到有导航嘅喇叭，以为唔系有制感咁，呢部佛都听到佢日文添，咁啊变咗我话即系分 咗少少，即系唔系同一个嘢有英文。 系啊，分开咗嘅，咁啊变咗自己执翻啦。咁啊，咁啊，我啊变咗，其实我估你肯同佢讲话换得嘅，咁我谂住我样衰，我惊我自己唔识讲，咁啊冇换到，咁啊算啦咁样。咁然后一入去第一个 show 系咩嚟咧？咁啊系壮观嘅，就八幅大嘅画，但系唔系佢画，即系唔俾影相嘅呢个第一个 show 到。咁啊八幅大嘅画咧系由即系好总结咗嗰八部嘅故事，咁兼有八部嘅角色嘅群照，壮观嘅。咁我八幅我偷影咗其实，咁啊靓嘅嗰阵啦，咁啊讲晒 系好大幅嘅。 好大幅嘅又系，每幅都又系接近，冇十米都八米啦。咁啊，好密质质嘅啲字，咁你要详细睇嘅。 即系去咗敦煌睇嗰啲石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就系想讲系啊，嗰种感觉嘅。 大佬。 不过我觉得十米跨咧就系九米啦，我估，但起码都感觉系三层楼高 啦。 系啦系啦，即系唔系讲笑。咁而咁你就由第一代講囉，即係由石面具，跟住又咩柱中人，跟住古條成太郎，咁就壯觀，而又會係睇得到佢同埋佢全部係有日文同英文嘅，因為佢真係冇一個國際嘅畫展，咁我覺得 即係你知有啲解說係有 係啦，解說嘅，咁佢有字有成咁樣，咁就真係資訊量好高，咁而又總之有啲總角色排咗喺度，咁我壯觀嘅。 你成個會場冇見到係任何簡體字中文嘅。 咁冇係冇 哦，即係唔會叫你請排隊啊，請物大表面啊嗰啲， 佢 冇嘅， 冇。但係就佢其實告示佢唔多㗎，反而佢每個松都企滿職員嘅。咁我見有啲都有啲，我唔知係咪大陸嚟啊，就偷雞咁樣舉個手機想影，咁未舉高，舉到一半已經 飛 咗啲飛 佢啦，人哋係嘛？ 系啊，未举咗啲弹咩咁样，即系佢好 polite 咁讲嘅，唔得噶咁样，咁又好弹 咩咧？即系佢交叉手， 系类似咁啊。总之即系 交叉，跟住劈佢又攞嚟，电脑奇侠绝招啊，一嘢劈落嚟。 咁即系真系唔得，因为佢企好多人嘅，即系我又估唔到，即系一个展览佢一个松。 但系嗰班人咁听话咩？弹咩佢就识收皮咩？ 咁啊唔係嘅，都守秩序嘅。咁我唔敢講啊，即係我，但我望落去其實個比例都日本人多，本地人。其實遊客就唔係冇針線咁多，針線咧枕住我，譬如粵語講嘢咧，其實側邊都聽到有粵語人嘅，即係一定有香港人或者台灣人喺嗰邊講國語咁樣。咁但係呢個展我覺得就即係本地成分係我諗9:1啦，接近，即係好多都係真係日本人嚇。咁我唔知啊，可能即係對外宣傳，我唔知道，可能佢即係冇針子咁多宣傳啩？你問我，咁但係現場就即係嗰種震撼， 冇去啊，松本零士嗰個啫，應該得你一個嘅啫，應該到時。 但我有去啊，其實我原來睇你 send 俾我嗰度講咗9月6號， 原來完咗啦已經。 係啊，我去到跟住。我仲去聯想咗嗰個會場，明明我 set 咩十蚊樓去嗰個位，佢變咗婚紗展啊！跟住，但係我又睇到啲日本婚紗又 OK 喎，即係我都叫有嘢影到相。跟住我就諗住係咪我去錯地方，會唔會？ 你一陣先交代呢一個咧。 係， 嗰個另一個嘢嚟嘅。 係啊，講緊嗰個做咩事？咁啊，呢個叫松一。咁松一咧，因為就好大資訊量。 翻返嚟 松 松先 係啦，所以呢個松一就係最 jam 得多人。咁個設計上，因為佢係 over all 介紹曬八部啦，咁所以就嗰度最擠迫嘅。咁你自己諗啦。即係如果你話熟嘅。咁你如果你去咗二松咧，其實翻到一松， 其實都係啲畫嘅啫，都係啲。 誒畫呢個一係畫，其實唔係嘅，又唔係嘅，即係呢個展係有特別嘢嘅。咁我陣間再講啦。咁由一松去二松，但係就其實一二三四松咧，都仲係可以翻轉頭。咁、但係去到第六松咧，佢其實係一個 video 嚟嘅。咁、個 video 勁嘅，咁、個 video 入咗去咧就出唔翻嚟㗎啦。咁佢就逼你行去第七松，咁、第七松就係我講嗰幅打環嘅原來係12幅畫串埋一齊，環向 L 型嘅畫，咁、個幅好壯觀嘅，得唔得？咁我而家先講翻啦，咁由一松去二松，二松咩嚟咧？二松勁啦，佢個命題叫宿命之星，因緣之血，咁就塊好長嘅黑布同埋白布，白布係遭做歷代嘅角色，黑布係遭做歷代打嘅大佬。咁、就黑白交叉，咁好有藝術感，咁由個天花板垂落嚟，咁嗰塊白布係寫滿咗，譬如 Jojo 第一代，咁啊唔知咩 Jojo 咩祖斯達定咩，我唔記得第一代個名啦。咁然後有佢個人頭啦，同埋有佢一句經典嘅對白。咁、而隔離黑色就係打唔記得係 Dio 第一代 Dio， 咁啊 Dio 個樣咁樣，咁啊變咗咁樣，但係佢就由一玩到第八部喎，咁啊呢個好足料喎。咁然後側邊嗰個 L 型嘅牆係咩咧？就係、是 嗰啲主要角色兼嗰啲奸角，咁另外佢嗰啲 team member， 即係譬如可能打空調成太郎咁都有炸人㗎嘛，有炸朋友㗎嘛，咁啊咩銀色戰車呀嗰炸，咁就變咗又一列咁樣。咁佢一個咁樣嘅鬆呢個位置唔細㗎，就等於針剪嘅三個管啦，我估個 warrior 係啦，大㗎，佢係即係都大咁啊 L 一個即係長方形啦，咁就係三面牆都係畫咯，咁啲畫就有大有細，咁啊冇不下級嘅，咁同埋每幅畫人哋藝術品咧，佢全部都有解説嘅，即係佢唔係話好似針咁樣咧，就咁將貼份原稿冇講。 咩？但係你所謂嘅畫係彩稿嚟嘅，即係唔係？ 如果松 two 全部都係黑白原稿，松 two 係畫黑白嘅，成個通都係黑白。OK。咁跟住松 two 之後，咁我所講嘅其實一松咧就一開頭個位啦，去到二松、三松、四松、五松咧，其實佢我唔係話講一個長方形嘅咧，其實佢係四個長方形平排嘅。咁、那個長方形嘅兩邊長度同埋個底咧，就係、是、為之嗰個 L 型，就係擺曬啲畫咯。咁、而佢另外嗰邊嘅底咧，其實就係頭先我講列出嚟，可以俾你影相嗰邊長啦。咁嗰度就有12幅10米高嘅彩稿啊。 嗯。 就係話嗰十二幅好壯觀咁，我就影出嚟擺喺群組嗰度。咁所以嗰邊牆係可以俾你任影，包括你可以企定定影啦，你可以行埋去同佢啲彩稿合照啦。咁但係因為咁嘅情況咧，就會遮咗好多人喺呢幅十二幅畫嘅前面，咁就會形成咗一個影相嘅無形嘅人牆。咁你要走去後面睇展咧，其實要排隊嘅。因為前面有人影相，有人塞住你咯。咁等你影完先趁一個人入去，咁所以變咗都幾擠迫嘅。佢嗰個人流嘅控制係比較尷尬，因為佢得嗰面有得影相。咁、但係就你要體諒啦。咁你知個個日本人都守規矩，咁你冇得話夾硬行啊。咁所以你都有幾啲時間係要等嘅。咁而你入到去個松咧，基本上所有人都好禮貌地由第一幅畫 L 型咁樣睇。咁好少人打尖，咁你自己就要啦。咁你順住個步伐咁樣一幅幅睇，咁樣係啦。佢哋好尊重咁樣慢慢一步步咁好守秩序咁睇。OK， 咁二松咧，頭先講過就黑白啦。三松就玩彩色。咁三松咧聚焦喺淨係第三部嘅啫。咁而第三部你記唔記得係用玩塔羅牌啊嘛？佢就出曬第三部嘅所有替身能力同埋所有角色，曬爛，好壯觀。咁啊，連埋啲塔羅牌嗰啲象徵意義，咁有原稿有彩稿有混合咗，又有啲 highlight 咁樣，咁啊靚嘅嚇。咁而最正咧，佢去到三松就有個人形雕塑。咁呢個雕塑咧就話後屘睇翻佢個 video 就係風木飛烈原有份設計，但係唔係佢做嘅，因為佢唔識做立體雕塑。咁其實佢唔係租做角色嚟嘅嗰個立體雕塑，但係佢係一啲咧好似正式嘅塑料人偶。咁但係入面咧佢係玩咗好多租做常玩嘅替身能力，包括就佢明明一隻手啊，但係佢就會發覺有三隻手臂。另外佢可能一個人塊面咧，佢就會有一半唔見咗，咁嗰一半嘅面就會浮咗喺空中 ，OK？ 咁另外可能有一個人咧，好好型咁樣踎咗喺度嘅，咁但係佢全部正式嘅，係一啲塑料咁樣嘅立體雕塑，咁但係佢只腳咧就會好似潛咗個地底，咁嗰邊喺另一邊只腳會出翻嚟，即係好似變咗一個空間斷裂咁樣，咁就玩咗類似啲咁樣嘅斷裂同埋一啲 missing 咗嘅部嘅器官。或者一啲重疊嘅器官，譬如好多隻手啊，好多隻腳，咁啊玩咗幾嚿立體雕塑，咁啊有白色，有黑色，又有個後面有個騎緊馬，但係嗰啲馬四隻腳咧凌空喺空中嘅，咁但係個馬頭又會凌空伸咗出嚟，咁靚嘅嗰四個雕塑，咁啊其實就唔係 Jojo 角色嚟嘅，但係佢就用咗 Jojo 嗰啲替身能力咁樣整咗個雕塑，咁我覺得幾過癮嘅呢個嚇，咁呢個三叔。咁四松系咩咧？四松就全彩稿，就系佢之后咁多部，每部 highlight 咗一啲佢可能嗰阵时登嘅彩稿，咁啊就原稿将出嚟。咁如果地板咧就系、是、一啲彩色嘅八部嘅主角编织出嚟嘅一个彩色嘅画啦。咁佢就黐咗喺地下，咁啊俾人你可以企上去嘅。咁啊，但系唔俾影相啊，咁啊俾你即系喺贴咗喺地下度望咁样。咁但系第四部最特别咧，喺后边。盡頭佢係有個松嘅，個松咧你可以企埋佢，佢係有五個白色嘅立體雕塑，咁而佢係 做緊嘅動作就係遭造成名嗰啲違反人類關節嘅動作。咁如果五個係純白色嘅奶白色，咁而個雕塑係會自轉嘅，不停。咁、 哦、 而自轉嗰條 係 幾大喎？好高嘅。我懷疑係一比一啦，直接近。但你知空調性太陽不嬲高啊嘛。咁、哦、佢就本身佢又唔係貼地嘅，佢就升高咗一個台上面。咁、 哦、 所以都有成兩米幾高。咁、嗯、個感覺似個雕塑係一比一。系啦，咁但系你知佢嗰啲身形系高嘅，咁如果五個白色雕塑咧，全部其實雖然係白色嘅啫，但係其實有 texture 嘅，佢有衫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嗰啲披肩嗰啲 texture， 佢唔係純粹一嚿白色嘅塑膠，佢係即係佢白色個人啦，咁另外件衫都係白色，但係就有 texture 嘅 ，OK， 咁而又嗰個雕塑會自轉啦，咁最正就係原來佢 random 咧，佢有啲紫外光燈。打落個白色雕塑度，咁原來啲紫外光燈打到嚟白色雕塑咧，就會顯影咗啲圖案。咁原來五個象徵，佢話係科目菲利園五大， 即係你意思佢係 mapping 咗啲嘢上去 又唔係喎 ，mapping 就 projector 啊嘛，佢其實唔係，佢嗰啲顏料係夜光，佢係已經遊咗上個白色衫上面， 哦哦、 但你平常光睇唔到 上面嘅。 冇錯，佢就 random 喎，佢又唔係喎，順住咁照喎。佢突然佢配合佢有啲輕音樂嘅，配合啲 Jojo 音樂咧射下呢個角色，咁跟住又射翻嗰個角色，咁、 嗯、 等你咧五個雕塑就周圍左右咁樣睇，咁我五個色咩嚟咧就型啦，咁啊擺正中間就係空調成太郎，佢嘅動作就經典扭腰反十字，隻手伸出嚟指住前面 ，OK 個披肩又係咁樣隨風飄住咁樣嘅。啊，不過固體嘅，即係佢唔係飄緊，咁啊，總之一個咁樣好動感嘅一個雕塑。咁啊，好似成話隔離嗰只雕就係成名嘅招數，扭住自己嘅上半身出緊時間停頓個招。OK， 咁而左手邊係咩呢？左手邊就係岸邊路伴。咁其實成個畫展咧，除咗大家會好強調 Jojo 咧，其實岸邊路伴係成日出現嘅。咁你大家理解岸邊路伴就是、本身科目菲利園嘅投射角色嘛，咁、 嗯、 所以岸邊路伴就喺度畫緊，揸住支筆喺度好動感畫緊嘢嗰個樣 ，OK？ 咁而最遠兩邊左右啊，一邊就係空調翠綠 ，OK？ 咁一邊就係東方象座，咁啊東、 嗯、 五個都係一個好型嘅 Jojo 姿勢，咁而配合佢打嗰啲夜光燈，原來嗰啲圖案咧都係因應佢每一步嘅角色嘅。圖案重複，咁但係就入面其實係好複雜嘅，佢唔係純粹一個 pattern 重複嘅。咁我譬如見空調性太郎啦，佢嗰幅畫個圖案咧，即係紫外光燈照出嚟嗰個 texture 咧，其實係有齊曬佢咁多個塔羅牌嘅圖案。 嗯， 咁啊變咗即係有玩 design 嘅。咁嗰個雕塑就好多人睇啦，因為唔俾影相。咁但係就嗰度係最 jam 人嘅，咁你就係啦，咁啊大家排隊入去睇啦。咁啊，大隻一睇嘅，好靚嘅個雕塑。好，跟住去到第五部，咁第五部咧就係、是原畫啦，又係去翻黑白原畫，咁又係講翻佢之後第七、第八部，咁同埋佢都幾 highlight 第八部嘅。咁因為第八部你都知佢係有吉良家啦，同埋有東方家啊嘛，咁東方家有四個仔女噶嘛，咁加埋佢老豆，咁啊嗰串族譜咧第八部特別人多啊嘛，咁所以逐個 highlight 咁都幾豐富啊，咁都好睇嘅。咁然後去到第五步咧，就會就排隊啦。咁排隊入去就有第六個館。咁第六個館咧係一個企喺度睇嘅 video。 嗯。 OK。咁入咗第六館， 呢個 就 一入 翻 冇得出翻。 係啦，入得出得，咁佢都有曬告示講明話不得往返嘅。咁、 嗯、 六入去睇咧十分鐘，咁坦白講我偷錄咗嚇，得唔得？自己人我 send 出嚟俾大家嚇、啊，就費事擺上網啦。咁咧其實係正喎、哦、，CG graphic 嚟喎，唔係 2D 喎。OK。咁佢一開頭係玩好藝術，係玩譬如一啲水墨一路滴落嚟，又玩一啲線，啲線就係咁編織，又玩一啲甲蟲，一啲細嘅甲蟲一紮飛埋即係成千粒甲蟲飛埋形成一團咁樣啦。咁其實玩緊嗰啲咧，如果你明租做你就知啊。咁其實甲蟲就係第五部嘛，第五部就係黃金體驗啊嘛。咁嗰啲線其實係空調除輪啊嘛。咁另外如果白金之星就玩光嘅，佢有啲一啲直線嘅光線。咁啊象徵可能時間停頓就光同光嘅關係啦。咁其實佢又 highlight 咗五個角色。咁而佢表面係一啲譬如如果係講緊啊，同埋佢最新嗰個係用泡泡 佢係用啲氣泡㗎嘛，即係嗰個異能係即係佢個替身能力。咁佢有頭玩啲譜咯，咁佢就係好似啲咧好實驗嗰啲 CG 嘅 video 嘛，好多好似啲粒子，即係好似亞人咁嗰類咧，好多 CG 嘅粒子喺度幻化一啲圖案咧。咁你所以一開頭配合啲音樂，你唔知做乜嘅，你會見到啲線啊，見到啲甲蟲啊，見到啲氣泡，又見到啲光線。咁但係一路咁樣慢慢喺度立體配合啲音樂，有啲意識流嘅手法，跟住然後編織完出嚟就做咗一個 CG 嘅替身。OK， 咁最後就出曬嚟五個替身，其實喺度。咁啊，十分鐘嘅 video 就有曬音樂個營造啊嘛，好睇嘅嗰段片。咁啊，正嘅。咁啊，睇完咧出翻去啦。咁啊，第七館咧其實就係最大嘅，就係、是、我講嗰十二幅畫串埋一幅 L 型嘅大畫。 嗯。 OK， 咁啊好正。咁啊有齊曬歷代 Zozo 中間角色兼仲有啲其他啲人喺度咁樣，咁啊靚啊。咁去到第八松咧，就呢個反而我覺得最正啦。點解？就因為有科目非類型嘅因應呢個展覽嘅 making of。咁條片啊無限 loop 嘅。咁其實有 A 片同埋 B 片，咁大家唔好以為睇完一條就完啦。咁我就企咗喺度足足半個鐘，咁一條片應該12分鐘嘅，我記過齊輯輯嘅。咁喺 A、B 無限 loop 嘅，咁嗰條片就好感動，就睇到啊，風飛員點樣由哇喺屋企度，即係去個大型工作室啦，掛個幅畫，跟住擔梯上去遊，跟住又點樣起稿啊，哇都度咗好多草稿，跟住揀顏色啊，佢全手稿畫喎，咁用電腦喎，跟住點樣 過去？有啲似以前咧，啲人戲院咧出邊嗰啲嗰幅海報，其實係手畫噶嘛。 啲海報師，邊個啊？阮大勇咁樣。 佢就畫細嗰幅啫。我講係戲院門口出邊嗰啲。係啊。咁嗰啲咧都係畫好先上嘅。咁但係例如有啲係，例如畫啲大廈外牆啦，或者嗰啲咧，嗰啲人真係喺呢個大陸畫嘅，或者啲。嗰啲即係總之嗰啲大型嗰啲咧，以前真係畫，而家冇啦， 冇錯，係啊，咁冇曬咯，而家全部電影就冇咗咁種感覺咯。咁而入面又訪問咗科目飛利員對呢個展覽，咁同埋如果你有留意咧，科目飛利員喺唔知第四部東方象造物講好生活化啊嘛，佢入面 highlight 佢就成日講話自己好憧憬呢個羅浮宮。就話蒙羅麗莎係一幅畫能夠令成個變色龍景點，話每年有幾多個遊客係睇一幅畫而著魔，因為一幅畫而嚟到，即係對個法國幾大貢獻㗎嘛。咁佢個訪問入面就直頭會問佢，咁佢就話佢一生嘅漫畫事業其實就係想搞一個藝術展，而唔係好刻意去叫人，但係個藝術展能夠感動到嚟嘅觀眾。咁佢就話係自己漫畫生涯最想做嘅嘢，咁佢話佢出漫畫都係其實係做緊作品，我嘅一生都係想搞呢個展覽，咁佢而家終於搞到啦，咁樣佢好感動嘅，咁睇到佢係啊，睇到佢真係有啲流淚咁樣，咁啊好鬼 touching 咯，睇咗段片嚇，咁我段片我又偷 唔知啊，如果你拍啲中國遊客去參觀佢啊真係想流淚啊，真係。 跟住又開閃光彈啊，又喺度摸個蒙羅麗莎， 唔係即係佢去羅浮宮為咗門口洗腳嘅啫。 跟住踎次，屙啲屎落啲罅度。 你真系天真啊！你真 系。系啊，咪咯，嗰啲一格格嗰啲咧，三角形嗰啲屙屎入去，系嘛？ 佢喺呢幅嘢度加嘢啊，到此一游啊，大佬。 系啊，喷啊，咩咩咩咩咩张添盛到此一游。 系之类啊，大佬。 咁啊，总之嗰段 video 紧带啦，大镬啦，因为我个偷拍镜咧就即系电有限啦。我個 video 就錄咗頭 A video A 嘅一半嘅啫，咁啊冇電啦，咁啊變咗我就衍生到後尾嘅商品我都偷影唔到，因為商品都唔俾影喎。咁啊嗱，即係睇完嗰段 making of 咧，佢仲有啲叫做實體嘅周邊產品，即係以往租做出嘅，但係佢少量啫，揀咗啲。咁另外有啲可能係啲同啲編輯有關，譬如嗰啲藍紙啊，即係嗰啲印嗰啲藍紙啊。跟住總之有啲 highlight 咗佢，有啲譬如嗰啲啊點樣做嗰啲素描啊、畫筆啊嗰啲咁樣啲立體嘢，就擺咗去嗰啲玻璃窗度咁俾你睇咁樣。咁啊總之就呢啲嘢啦。咁啊叫第八個松之後完咧，第八個松行去第九個松咧就冇得翻轉頭啦。咁第九個松咩嚟咧？就係精品區。咁但係去到精品區咧就好嚴格，就唔俾影相。 即係你每個人賣產品啊，真 賣產品。咁而相都冇得影喎。咁二來佢每人有張點心紙。 咁講到明每人攞一張點心紙，你買唔買最後張點心紙都要俾咗佢，你就冇得帶走。咁、我就好不幸地，我其實就成功立多咗一張 點心紙先有圖有圖㗎， 有圖同埋並茂㗎，同埋你有點心紙你先，我先 你講到點心紙，我係真係嗰個點心紙得字啊，大佬。 系咪有图有成嘅？ 有图 系。咁而我已经醒目噶啦，我一嘢立就立多咗一张嘅。咁我谂住一张自己 keep，我就摄咗入落个长康遮住一张，就我真系谂住买嘢噶嘛。咁我一望落去咧，哇！租做剪就正啦。嗱，针剪头先我咪讲过，咪买长康买个咩？咁我都想俾钱都俾唔到。我租做剪，我后屘剔咗我接近有30,000 yen 嘅货品。 嗯。 咁都唔少啊，差唔多1,000 yen货品。咁有咩呢？哇，好正啦！有褸，有 T 恤，有郵票。個郵票係真係荒木飛鳥原特別畫嘅郵票，係、水墨畫咁樣畫個操作。咁、另外又有呢個小全章，就是、彩稿嘅。咁跟住仲有係嗰本長刊啦。咁另外就仲有一啲靚嘅杯墊啦，最正就有 poster 啦，又唔係貴喎 ，poster 2,000 yen 啫。咁好大張喎都。咁我就剔曬，咁跟住仲有啲嘢係正，我都唔記得啊！仲有最正就是、個族譜，因為租造家嘅族譜咧，你如果睇第八部，你知道原來佢撚到東方家同埋呢個咩吉良吉影個家，咁成個派系咁，佢有張好靚嘅族譜，真係有啲皮嘅感覺嘅啊！咁點解我唔會話有啲皮嘅感覺？我唔知係咪皮咧，就因為咧以上我剔嗰30,000蚊嘅嘢，最後我使得3,000 yen 啫。我哋去得太遲啦，全部嘢買曬。 我真係剔都冇用嘅，原來。 係啊，咁我好失望啦。 我即 係 你去茶樓嘛，剔完點心全部冇嘅啦。 佢又歸咎就話啊， 係 啦，即係你只能買曬，真係買曬。最 hit 嗰啲就因為原來咧，佢呢個叫東京限定。咁其實你見我擺出嚟嗰張 poster 咧，就係、空調成太郎加白金之星。就指住坐企咗喺度租做立啦，佢喺個富士山個下面嘅，咁而又會有日本嗰隻英雄同埋嗰隻男咧，咁嗰依個色調嘅 poster 原來係東京限定，咁佢嘅任何商品都俾人洗劫一空，一早賣曬啦。咁原來佢係嚟緊會去大阪，咁大阪限定咧就係 Dior 企個月亮前面嘅，咁嗰個叫大阪限定，咁嗰個就依度未有得賣。但就佢又講明叫啲人去大阪就要買呢個大阪限定，咁總之呢啲東京限定嘢冇曬啦。咁而 T 恤咧，我都買咗一件，咁嗰件咧就仲要係得細碼，咁我買嚟儲咯。咁我去話細碼服童裝，我話啊先生你咪自己著，咁我買嚟儲咯。 即係咧，你日本嗰啲碼其實你中碼都係細啊，唔好話細碼。係 啊係啊，佢有大大噶，冇曬啦。 真係 細㗎，細㗎，睇唔著唔到㗎，即係一定著。佢都，我買佢都特別話：啊，先生唔係咪你著咁啊？我話著唔到，我話儲㗎啫。咁佢係黑色嘅，就係、用翻呢個主題富士山嗰幅畫做，咁我諗住買嚟做紀念咯。咁我唔係3,000 yen 嘅，因為嗰件 T 恤都3,000 yen 㗎啦。咁我淨係買咗件 T 恤，買到本長刊，長刊靚㗎，全彩色，就理論上記載咗入面大部分嘅。原畫同埋個彩稿係啦 ，OK 嘅，有埋啲文字解說㗎，冇一定嘅。咁而跟住仲有就係、我族譜買唔到，係失望嘅。咁而其餘有啲郵票又買唔到。咁我 poster 就有6款，咁我東京限定嗰張都買唔到啦。咁我就借好咗一張空調成太郎，就借好咗一張橫向嘅空調翠輪。咁我已經即刻貼咗翻公司啦，咁樣。咁我淨買到2條 poster， 加一本長刊，加件衫啫，冇啊。其余全部冇晒，佢做，唉，佢做啊，佢做个50张 JoJo 拼贴嘅 postcard， 而呢50张可以砌一幅大 poster 嘅，冇得输啊，都唔平啊，呢嚿嘢万二， 呢个反而买到， 买唔到， 都买唔到， 你见我咁劲，肯定 highlight 又系冇咗，咁另外仲有咧，佢嗰12幅嘅彩稿咧，咪即系10米高啊嘛，佢系有叫做仿真原画，就会即系缩翻个比例，但系都唔细噶，都我谂有。B5 啊，我估系啦，即系都佢连埋上架嘅，同埋裱起咗硬身嘅，咁唔平啊，54,000 yen 一幅，都卖晒。我话诶，我唔使买出嚟啊，冇所谓啊，好俾佢啊，买到先算啦，冇买。咁你谂下几疯狂？喂，54,000 yen 呢啲唔系普通嘢，买得起啊？ 储嘢，有储啲咧，唔系有钱系买得到嘅嘢。 系啦， 有钱买得到嘅嘢咧，就唔珍贵嘅。 系啱啊！ 就算几贵， 即只要你肯俾錢就有啦。十萬嘅嗰件嘢，但係嗰件 anytime 買得到，有咩咁差？我就係嗰樣10蚊，但係你唔係俾10蚊就買得到嘅，唔係你想買買得到啊，意思唔係幾多蚊嘅問題。係，其實佢價值喺呢度啊嘛。 冇錯。 咁當然都有好多人擁有嘅，我相信之前，因為個展又唔係話都應該擺咗一段時間啦，我相信。 佢係8月24日至到10月1日嘅啫，咁所以佢個展係短嘅。 其實唔係好耐啫噃。 係咯，3個禮拜。 可能頭個禮拜先賣。 係啊，就搞掂咗。係。係我真係估唔到咯，所以我就有啲失望。 即係啲商品唔係源不絕咁整嘅，賣曬冇啊。 即係冇計咯。冇計啦，咁啊呢個就 咁佢仲俾張點心紙，你睇佢應該俾啲實物喺度，仲有乜就好搶啊咁樣噶嘛。 所以但係我點心紙都唔攞走啊，即係起碼我有個回憶啊，買唔到我都知道有樣嗰樣嘢。 我就唔明佢俾張點心紙，咁其實呢啲你現場有乜咪買乜咯，你唔好俾佢知道你買唔到啲乜嘢啊嘛。 係啊係啊，最慘咪剔完你先知喎，懟到埋去，跟住會執貨，即係然後先逐個佢係禮貌嘅，逐個同你解釋啊，冇啦咁樣，哇咁幾咁失望。 冇意思啊！ 一盆冷水淋埋， 好多嘢食喎。咁點知原來九成嘅都冇嘅。其實仲有咩？有清水咯。有咩意思啫？係咯，蝦餃燒賣乜嘅？蓮蓉包、叉燒包，乜都冇春卷係嘛？咁你俾張點心紙我剔做乜啫？係咪？即係嗱，通常咧啲茶樓咧冇咗嗰啲嘢咧，佢會查咗佢嘅。係。係啊。咁你其實你大量嘢都冇啦，咁其實都唔使派嗰張點心紙啊，係咪？係。你咪問下到咧，你要清水啊，定係要汽水啊？咁咪算咯。我茶樓冇曬嘢食㗎啦，咁啊。係。你可以咁樣啊嘛。咪你而家咪等同呢個茶樓冇曬嘢食。係。的確失望嘅，係咯，點完點心紙先知冇點心食啊。係 喎，咁咯。咁你嚟，我擺上群組就。你見啲人啊幾咁虛冚，咁嗰啲人牆咁啊封滿曬嗰一邊牆嘅。 如果個個都買幾件都冇曬啦。 係喎、 啊。正常。 但我估嗱，我特別就影翻啲觀眾俾大家睇，就因為你就明白啦。你其實你結目看去，其實唔同曬針嗰類人嘅，即係針剪就真係你見到佢閂啲咯普遍。咁呢度去到真係發覺係好多 OL。type 嘅人啦，咁因為嗰日都係禮拜一喎，咁可能佢哋嗰啲真係請假嚟嘅喎，咁我見其實老人家啦、長者啦，或者一啲即係40-50歲夫婦，咁當然都有後生仔，咁但係就個感覺係日本人佔好多嘅，即係真係好多都係本地人咁樣，咁係我係源源不絕地，因為嗱我哋係10點啊嘛，但係我去到9點半啦，咁9點9入得啦，咁我哋已經都前面有500-600人嘅啦，咁我但係我到我入慢慢入去後邊都成扎人嘅嘛。咁你諗下，我前面都500，咁後面我 assume 都500啦。咁我跟住就入到去咪一路向前行。咁但我都有時要影相，咁啊偷雞走翻去後面，咁啊攝啲鏡咧。咁啊總之不停有人入嘅。咁嗰個人流係未停過。咁你諗下，佢入足2個鐘咁你起碼都2-3千啦。 嗱，其實呢個咧係因為佢擺個場地決定咗個人，即係咩人去。即係你想象等於咧。你個展覽到底喺會展擺啊？ 係，冇錯。 你揾咗個藝術中心搞啊，咁其實呢個分別啊嘛。你同一個展覽，你換咗藝術中心擺，去嘅人都唔同咗啦。係 啱啊 嘛。咁而家佢呢度，你既然咧羅浮宮都擺得啦，係咪呢個租做嘅嘢？咁你今次喺日本點會咁失禮？即係會擺去啲即係嚇，即係啲一般嘅嚇， 即 係會展咁樣。咁人哋已經升咗去個級數，個殿堂級係一個美術展啊嘛。你嗰個係國立美術館啊，大佬。 係啊， 大佬。 最靚啊！ 去嘅人嗱，你話有啲上年紀，可能嗰啲上年紀啲人咧，佢未必係為咗去睇 Zozo， 佢可能咧佢哋定時咧係會去國立美術館參觀嘅人。 是 即係佢可能係國立美術館嘅即係慣性嘅 慣客 參觀者，咁佢咪去睇下咯。咁今次係呢一個展，咪睇呢個展咯。咁都唔同品位啊，上去嗰啲人我相信。咁當然都有啲係因為個作品而去嘅，但我諗就少啲嘅。 明白。 少啲啊。咁同埋你嚟到所欣賞嘅嘢，你如果你唔係 fans 咧，其實你唔知做乜。 咁係啊，因為我另外我同另一個導演去嘅，咁佢唔熟都做嘅，咁但係都略知一二啦，即係都知邊個叫空條成太郎嘅，咁但係佢諗唔到嗰啲嘢， 咁啊變咗佢就話啊係靚咯，但係又唔明啲嘢咯。 佢冇冇乜意思啊對佢。 係啊，你每幅畫要明㗎，譬如你空條長廊，因為佢玩線啊嘛，咁佢嗰幅畫就好多線條去做咯。咁你嗰個玩點嘅，咁佢玩跑炮嘅，咁佢好多點咯。咁、你有啲嘢要理解咯。咁譬如你 Dio， 咁原來有幅係 Dio 背對背空條承太郎，咁佢玩緊時間停頓啊嘛，咁所以佢啲嘢係好動感，但係落緊樹葉停咗嘅。咁你明佢點解啲樹喺度漂浮？咁你唔知其實來玩嘅時間停動，咁你唔知點解？咁你要搭咯，佢好多幅都係，同埋佢最正佢呢十二幅咧，你留意佢好多都係跨步嘅，即係譬如徐倫會遇上 Dio 咯。咁你呢啲係冇可能出現噶嘛？正式喺個畫漫畫入邊，咁徐倫係對教對個神父噶嘛？咁佢就玩呢啲 crossover 就幾過癮。咁譬如岸邊路半又會同第一代 JoJo 合照咁樣，咁啊過癮咯。咁呢啲又係你。作品唔會見到嘅嘢，因為走埋一齊，咁同埋佢又好強調嗰種日本文化啦，你知咁啊，富士山 highlight 又緊啦，跟住佢譬如有玩好多，譬如後面有好多嗰啲咧日本啲酒咧，武器扎住咗嗰啲叫咩我唔識啊，即係嗰啲咩大淫藥咁樣，咁佢就玩有個喺個酒莊前面有兩個替身咯，咁啊即係玩咗啲日本酒咁樣，咁成日玩呢啲 highlight 嘅玩日本酒 咧？係我唔知喎呢、這個就，因為我懷疑佢後面有一個係咧。吓、啊！我应该第一代 JoJo 就问第六代喎，应该呢度。我唔知系咪个有个能力系由嗰中饮酒嘅，呢、這个我都甩咗。咁但系佢喺后边背景就 鬼佬嚟咯。 系啊，鬼佬嚟噶。但系佢之后系问第六代，应该唔系第六代，系嗰、那个树啊，即系嗰个叫咩？只脚打好长嗰个咧，即系跑马嗰、那个叫第七步。第七步咪有个又系好似 JoJo。咩叫祖师大？话个脚板好长噶嘛，佢好似飞指甲噶嘛，嗰个人咁啊冧咗落去咯。咁我唔知点解同酒有关，但系佢后边就有一啲日本酒做背景嘅咁样，系啦。所以要 depth 噶，有啲可能我都唔够啲人熟，咁可能人哋解到，咁我都未必知得晒咁样。咁类似咯，同埋佢啲版画咧，你见到好 amazing 嘅，佢唔系正式嘅好多都，即系后边咧好鬼丰富，即系画个背景可能我真系画几个月噶。 哦， 佢 個主題， 佢唔係話即係純色，你知你好多你一放大好 hea 啊嘛，個底可能兩三隻色正色咁，或者少少陰陽咁就算啦。佢唔係嘅，後面好鬼豐富，即係個信息量好高嘅嗰幅畫，咁你變咗你慢慢 depth 咯，要咀嚼咯，係啦。 你擺得去美術館啊，你自己都唔會 hea 啦， 會收你人 大佬。 咁啊真係哇 ，amazing！ 我睇完真係改觀。 香港啊，香港嗰啲我就唔知啦唉，我都唔知道香港。 唔系香港，第一就冇咁大，留低咁高嘅美术馆咯。你问我，即系譬如嗰阵时 Andy Warhol， 我都唔需要呢啲啊。即系你嘅意思，即系如果你啲作品可以展览喺呢啲地方嘅时候，你会唔会再画啲新嘢咧？即系我觉得都未必咯。 系啊，往往就系即系啲旧嘢摆出嚟就算啦嘛。 我相信，就算香港嗰啲边个摆都好啦，佢咪又攞翻啲旧嘢摆咪算。系。诶，你马荣成咁，永远咪又系攞住阿步惊云咪喺度，咪踎喺度。系啦，做下定之令嗰个动作嗰个咧，喺度嗰个都系攞翻嗰幅嘢出嚟啦，系嘛？ 系来去都屋顶嗰幅，我都系嗰幅。 系咯，你觉得佢会画过咩？又画十米高嘅烈风啊，十米高嘅宝经云啊，会唔会啊？系嘛？唔会啦，系嘛？即系呢啲人冇嘅，冇得讲嘅，即系人哋系有个诚意喺度去做呢样嘢啊，系啊。即系你睇呢个咧，你唔觉得有啲即系食老本嘅感觉噶？ 唔会，真系唔会，真系 唔会啊！系啊， 真系唔会，真系 系。但香港嗰啲唔知咩，你硬系觉得食老本嘅感觉噶？ 系啊系啊， 诶， 照搬咁样， 诶，又系嗰啲，系啊，唔系你咪就系话今个针咁，你咪有啲咁嘅感觉咯。 系啊，咪就咯。 只不过攞翻嘅嘢出，即系你系攞翻嗰啲嘢出嚟，你唔系净系攞嗰啲嘢出嚟啊嘛。 系， 有啲新嘢啊嘛，系咯。咁啊，难少少啦，系啦，即系，系咯。 我自己睇啦，即系我觉得最满意呢个展，我就最开心啊！即系我日本睇咁多展览，呢个真系最摆第一啦，而家。 唔系，因为你好似系得呢个系摆美术馆噶嘛，以往嗰啲展览都系摆啲即系唔同嘅展览场地啫。 但系又咁讲，嗱呢个叫国立新美术馆，但系其实国立美术馆咧 就 不嬲起上嘢嘅。其实上嘢我记得搞过手冢治虫嘅。系啦，有 哦，咁手冢治虫就 都系国宝级 咯，唔会亲自再画啦，有你惊啊？咁但系人哋摆得咧，人哋梗会啊，可能随时咧佢唔画啫，分咗去搵第二啲 artist 即系 即係成日捋佢，即係畫翻嗰啲嘢啊！即係人哋總會做啲嘢嘅，唉，即係等於你邊鬼個嗰啲做嗰啲咧，嗰啲咁嘅瓜咗老襯嗰啲人嗰啲碟咧，佢咪揾啲而家啲人再翻唱啲歌嗰啲，即係雖然其實擺明明都係碌卡同口水歌㗎啦。 嗯， 香港啊呢只 feel， 即係人哋又唔知點解人哋做，人哋又唔，人哋又唔覺嘅，你覺得人哋好有誠意嘅，你又唔覺得佢碌卡嘅，唔知點解嘅咧？即係個分別喺邊度嘅啫，唔知啊，即係你感受到啊，其實係係咁啦，系啦，咁呢啲吓难得有嘅，咁啊睇睇下我朋友吓有兴趣吓，听完睇下。喂，你交代埋啦，咁头先嗰个松本零士嗰个教乜鬼咧？ 啊，松本零士就即系喺度查到有松本零士展啦，咁就喺呢个东京大站啦 ，JR 站啊， 东京大院啊，即 系东 京站東 京大院 上嚟嗰间大院。系啦， 系冇错。 我唔知而家啲人知唔知大院系咩嚟，系即系点解啲 van 仔咧？永遠有嗰個牌大院有落，咁大院喺邊度冇大院喎、啊？香港而家咁其實銅鑼灣 個位就係新嗰等係嘛？ 即係有而家變咗個商場啦，都係 嗰 度啦。 叫咩？繼續係啦，即係有成品嗰個商場咯，唔知叫咩 啊？冇商場啦，係咯。 係啦，係啦， 即係大院其實以前一間老牌嘅即係百貨公司，香港係都好早啦，即係我成日以為第一間，啲人有啲人話係佢之前仲有嘅，咁啊，但係即係比較早啦，即係早過松柏屋，早過三月，早過 Sogo。 Sogo 係一定 好好，即係所以咧，啲 van 仔咧嗰陣以大院啊作為嗰個站啊，即係 地標。 地標係啦，即係大院又落，咁啊大院咯，大院即係會喺嗰個 van 仔會見，而家都冇啦，即係而家佢有時佢都仲會咁寫嘅喎，我見到啲 van 仔仲係寫住大院喎。 咁搞嘢。 我唔知而家啦，之前仲有，但係其實已經冇咗大院嘅啦嘛，嗰時。 係。係 咁而家啲人都唔知知唔知大院系咩，大馬路啊，咁 啊日本就好 hit 嘅，系啦，日本即大院、Sogo、東急、西急四大齊名啊嘛，就即係搞個大站都有嘅，即係啲仍然係成品嘢都係佢嘅。 松柏屋就應該係好似冇咗啦，松柏屋。 松柏屋冇咗， 係咪？係咪冇？係 啊，冇咗冇咗。 係啊， 松柏屋。咁大院咁啊上去十一樓，咁啊十一樓其實佢係一個一層獨立，另外有個佢又唔係全層嘅，佢另外都佔咗四分三咧，就有一個叫做廖氏廳咁樣，咁啊即係代表搞 event 咁樣嚇，咁啊好滿埋就上去，咁啊上到去發覺，咦唔好多對路，咁點樣變咗婚紗展嘅咧咁樣，咁於是硬著頭皮。 其實咧，香港都有啲類似嘅，有個叫做delay no more， 係咪記唔記得？都喺銅鑼灣嘅嗰、那個旋轉天橋，我唔而家仲有冇咧？我唔知啊，以前即係。咁即係其實即係都係啊咩嗰個 GOD 嚟嗰啲 係嗰啲 其實佢嗰時除咗賣嘢之外，佢裏面的確係有一啲做展覽嘅地方，俾人做下畫展啊，做下啲嘢。咁我諗即係日本就不嬲有嘅，日本有呢樣嘢喺百貨公司入面係的確撥咗呢啲場地咧去做啲係有嘅。咁其實香港另外有集成啊，即係嗰度算係灣仔咯，可以叫做係咪？即係一百 係好聽 撥咗個地方咧。即係長期都係做一啲唔同嘅藝術展覽嘅，唔一定係畫，即係可以係一啲唔同類型嘅藝術展覽嘅。 明白，明白。 我諗相對嗰度長租可能抵啲，係啊，都唔錯嘅，不過好少人睇嘅，講真係啦，咁係啦，你知香港一擺啲咁嘅嘢，好少人睇。咁你話啲今次大院嗰度就之前就做過咩？松本零士係嘛？ 係啦，咁原本我想睇松本零士展，咁都係一個叫。做魚馬展啦，咁嘅兼就佢都話唔係話真係好大嘅，咁啊變咗就係免費入場嘅，即係任影。 咁大過香港係咪？唔係揾咗呢個香港揾嗰時咩？喺現時點整咗間鋪頭咁樣？ 咁係。 仲要閂曬門咁，你一個 講一間玻璃放喺面牆咁樣，係啊，掛兩幅嘢又話係咪咯？ 係咯，咁樣都得，係咯，咁樣。 咁最正咧，我睇張 poster 就話嗰個禮拜日咧，其實松本零士會嚟嘅三點。 哎呀， 咁我就以為係嗰個依個禮拜日，咁我上咗去咯。我發覺咦，點解白茫茫一片咁啊，變咗婚紗展嘅咧？咁啊，揦住張 poster 硬住頭皮去。咁原來嗰張 poster 已經寫咗咧，就九月六號最後嘅。咁我其實嗰日已經九月九啦。 過咗幾日啦。 你係過期，咁啊變咗就冇辦法，圓慳一面。咁但係就都睇咗個婚紗展，咁都 OK 嘅。即係日本婚紗又掛曬出嚟咧，唔誇張。 即係冇 model 嘅，淨係得啲婚紗嘅啫。 掛曬出嚟，但係就你可以即場同佢傾，就去試身。 即係好，我見到有啲新人喺度即刻 解。哦，都 OK。佢話：但係好誇張嘅，係即好似咧，即係 touch 講句啊，好似停屍間咁樣嘅，因為啲分沙好高啊嘛，即係好墮地啊嘛。咁、佢每一嘢掛成條掛喺度，咁佢係好逼嘅。咁一條撚一條，咁啊即係一行行停屍間咁樣，但係全部都係白色，好多好多層次嘅。 停屍間嚟形容咩意思咧？我唔好明。 係冇似啲掛屍咁樣嗰啲。 掛屍停屍間唔會掛喺條屍嘅。 嗰啲叫咩？即好似喺以前有套戏叫咩《昏迷》啊？有冇印象？ 啊 ，coma 系啊， 佢但系佢系打平咁样去瞓觉咁嘅喎，咁瞓喺度嘅喎。 唔系，但系有幕就系咁样打动晒啲尸，跟住仲踢噶嘛，跟住跌晒啲尸扎住追嗰个人嘅，我记得有幕系咁。 佢平时系瞓喺度吊住 嘅喎。系啱咁样咯。咁啊几壮观咁都叫睇咗个婚纱展，睇到啲日本婚纱咯，又唔同香港嘅。 咁当然啦，贵好多嘅大佬。 系啊，冇错冇错。都唔平啊，真系唔平。佢租都十几万英啊。 你一般买件衫都贵过香港啦，日本。 系啊系啊， 系。百货公司啊，留意一下啲价钱，吓死佢。 系啊， 今日都睇下好啦，系啦。 咁啊，咁啊，呢个粗糙展值得推介，艺术成分好高嘅动漫展。 啊，重复零字啦 ，OK。 系啦，就咁样嗰 样。一星期我都系见过有人话个个去咁样。睇佢哋即係影嗰啲嘢，拎咗啲紀念嘢翻嚟咁樣。 O K， 咁啊，你好中意先得嘅，係啊，香港有幾多人中意重本零士啊？係， 咁啊， 係咯，少啲，係啦， 少啲 啊，即係最出名嗰套都係《千年女王》啫，係咯，係 冇錯， 係咯係咯，咁啊，其他嗰啲人唔係太睇嘅，咩銀河鐵道啊，咩嗰啲，唉，悶到狗彩啊，係咪啊？對香港嘅觀眾嚟講，係嘛？喂，佢真係。但真係一個女人拖住個細路咁搭車搭車再搭車啊，大佬搭車嘅古仔啊，大佬係咯，睇唔睇啊？係咯，夏洛古你都唔睇啦，大和號都唔睇啦，係嘛？唔睇啊，係咯，千年女王可能因為隻歌啊，我成日覺得 隻歌深入民心， 隻歌啊，主要係係啊。其實你有冇睇過套卡通？我都唔係好敢， 全意 即係係啦。系咯，即系佢知唔知道《千年女王》讲乜？真系不过佢嗰时个电视版就好啲，佢冇咁重比零士嘅反而。 哦 ，OK。 即系佢唔系好同嘅同原作嘅，因为原作《千年女王》个即系嗰个1999年已经好似未来世界咁嘅，即系啲人已经坐紧啲车飞天。 系。 咁但系电视就唔系啊，电视都系还原翻，即系好现实嘅，即系同睇个时代，即系同现实差唔多咯。啲人正常车、正常嘢咁咯，系咯。真係好好睇嘅，嗰個電視係好好睇。咁就可能呢樣嘢，佢因為佢唔跟翻原作嘅原因，所以先至翻去啲人覺得即係接受啲嘅，可能係咁啦。好 ，OK， 好咁，下次有機會啊，呢、這個再係。 冇錯。 好，仲有冇睇到啲咩啊？有冇其他啊？ 其他就其實就 有冇啲咩 戲咪係啦，睇咗兩場戲啦，睇咗呢個兩個。 有冇啲奇聞啊嘛？又睇到啲咩奇特嘅？嘅產品啊咁有冇啊？ 奇聞就咩咯？我就今次我因為我同我 friend 去啫，咁我唔係同老婆，我就住膠囊嘅。咁住膠囊，我特登咧揀 住膠囊，即係你幾日都係住膠囊啊？ 係啊，膠囊酒店其實唔差喎。膠囊酒店 咁你平時係要還翻間房喎，你唔會長租喎膠囊。係 㗎，但係咧嗱，而家有啲叫做貴膠咧，咁我嗰只叫貴啲嘅，咁都500多元一晚嘅其實。咁就係 貴膠，即係四方門，跟住入到去係坐得起身嗰啲。 嗱，我諗個膠嘅高度應該一樣嘅啫。咁但係我正就佢唔係只得個膠，我隔離有張台俾我擺電腦，咁同埋有插電位，兼我個 locker 喺我間房入邊。 呢就係啦，好嘢。 係啦，咁變咗我就所謂嘅 check out 咧，就即係起碼你床你唔好有啲雜不撚嘢啊，你插電咁啲嘢要收翻啦。咁但係個 locker 喺即係我床隔離，咁我都係塞翻入去啫。總之我將啲嘢每朝10點前塞翻曬入去鎖門，咁我就走得㗎啦。咁我都不至於正常嗰啲要走翻落去，可能四樓有個 locker 咁樣，咁要搭 lift 咁樣就難搞。 幾千萬到咧？ 我嗰、那個因為我嗰間都靚嘅，其實都500多元一晚啊都要，500港紙啊，係啊港紙啊，都唔平㗎。咁但係平嗰啲應該200多元、300元都有交易㗎啦，即係如果你要做租啲最正常膠，即係一個窿捐入去嗰啲咁樣咯。咁因為住膠囊有好處嘅，我研究過，因為我今次我同我 friend 咁兩個男人，咁如果你住嗰啲 Airbnb 咧，咁而家日本又封殺啦，咁但係你都揾得到嘅，你去 hotel.com 啊揾到啲叫做 一間即係一間 apartment 咁租，咁其實你拉分雲都要你兩個人可能都要一千㗎喇，千一萬咁樣，咁都冇得走㗎喇而家。咁而住呢啲可能係叫做個空間大啲，但係其實換來呢其實你沖涼㗎嘛。咁但係我住膠囊係包咗有榻榻米啦，同埋包咗有浴場㗎嘛，咁我慢慢可以浸㗎嘛。咁、 哦、 我覺得我幾鍾意浸嘅，咁我覺得，所以我就如果唔同老婆我就通常 反而你 enjoy 佢嗰個大場。 係喎、啊，同埋佢嗱浴場浸又有浸嘅慣啦。咁二來佢另外， 即係你 我下次去任你浸，你中意浸，你嗰度瞓覺嘅人又。佢浸 又 浸下甩皮都得，係浸甩皮咯。咁同埋佢通常就有啲共用空間，譬如有啲大榻榻米就會有好多日本雜誌啊、日本漫畫，就嗰啲任攤喺度睇。咁有個大電視咁樣，咁嗰啲叫做吹水區同埋我食煙㗎嘛。咁有啲啊公用食煙區咁樣，咁你多咗呢啲就同你自己租嗰個 isol 嚟嘅 apartment 就個 feel 唔同咯。咁如果你兩次 香港應該搞呢啲添啦， 係啊，其實膠囊搞，其實即係劏房啫嘛，不過人哋靚劏房。 不過你都要有幾大地方啊，真。 咁你 即係你頭先講 係啊，你唔係一兩個單位咯，一定。 唔係啊，你就講嗰啲共用空間先嘥地方啊。 但係我嗰啲都係通常都係一棟大廈改建，我哋都係嘅，其實就新改建。 香港唔會有人整呢啲。 係哦。咁但係佢又好，因為膠囊第二要處理就要好強嘅保安嘅。第一男女要分流啦，因為佢始終驚你會唔會你啊你大家喺度住，你會唔會有個男人捐咗個女仔度搞嘢咁樣，咁你非你人哋咪大嘢，咁所以佢有一啲咧識別系統就你開唔到門嘅，即係你每部 lift 都一定要 do 啦，咁你入去間房要 do 啦，咁你男仔又去唔到女仔嗰層咯，咁啊浴場要分開啦，咁第二就係佢有好完善嘅一個即係嗰啲譬如啲衫點攞啊。點樣抌啊？毛巾點攞？咁係好自助嘅形式一個系統咯。 咁即係佢又唔會話沖涼要入錢幾多分鐘嘅， 唔 使飲沖嘅。 咁啊唔會嘅，飲沖唔飲沖嘅。毛巾任攞，啲牙刷啊、剃鬚刨啊。 可能你俾到呢個價係咧，係 哦。 有人講過話去啲過失鑑賞啊。 嚇？ 過失鑑賞咧，即係其實傳說中入去睇鹹帶嗰啲。 哦。 咁當然啦，佢唔一定係鹹嘅，因為其實佢好多正經嘅戲啊都有嘅。你鑑賞什麼影像作品係你嘅事，卡通都有嘅。 哦、 即係佢咧就夜晚就通宵咁咧，佢就變咗係即係 我當喺度瞓 一個假，其實喺度瞓啦，其實喺度瞓。咁嗰啲咧，因為佢可能平啲，咁嗰啲就入錢嘅，即係沖涼入錢。 我、哦、入錢沖涼。 即係計時，但係都冇所謂啦，係咯。 O.K. 即係過水咁咯，即係可能係嘛，即係 大嘢都係。都 O.K. 㗎，都但就變咗即係真係企入去，即係嗰啲企嗰啲。 係企缸咁咯。O.K. 係 咯，佢又唔係話一大，即係唔係話一大個廁所入嚟，所以佢都係一個啫。你當好似飛機咁咧，一廁所得一個，你咪自己走去咪入錢咪自己沖。 O.K. 嗰啲有人介紹啲咁嘢啊，即係話平平地可以，不過我諗都瞓得幾辛苦。即嗰啲，因為佢唔係一張正式嘅牀嚟嘅， 唔係正式牀，咁啊嗱，瞓得辛苦又唔得，因為我咪 嘢入邊。張凳都 all right 嘅，但係如果你當牀瞓就唔係 喎。同埋你條腰接住咧，就算你點樣晾腳咧，你 佢冇 瞓嘅地方 冇接住，但係你即係總之佢唔係一個正式嘅俾你瞓覺嘅嘢咯， 就爭啲咯。 但係你平 膠囊好多人就話瞓得唔舒服，其實唔係嘅。膠囊佢嗰個軟墊個承托好鬼正嘅。 你嗰間舒服啫，你冇瞓嗰啲平嗰啲啊。 咁我唔，但我大膽我都瞓過膠囊，我瞓過幾間都話可以，即係又唔係會覺得差咯，即係當然唯一 200蚊嗰啲係嘛？ 我瞓嗰啲最正常咯，即係正膠咯，即係真係最 grand 咧，好似太子太爆太空艙嗰只設計嗰只咯，即係真係啡色淺啡色入到去個電視機係大肚芒嗰只咯，係咯。其實都唔錯，不過你唯一有啲人唔中意捐入去好麻煩咯，覺得即係好似。個感覺好似捐入停屍間咁樣，咁你有呢啲心理包袱冇辦法啦。咁但係整體你瞓咗佢其實舒服㗎，佢個 circulation 做得很好好㗎，佢唔焗㗎。咁個電視機咪喺你隻腳上面咁樣，咁你咪你中意睇咪睇咁樣撳下撳下。咁你求瞓覺咯，你一定係唔會話，因為我一定係最後先捐入去㗎嘛。 你講嗰隻都坐得起身㗎嘛？你講嗰隻都。 不係啦，坐到即係肯定你就咁坐，你但唔可以。即係你踎就唔得咯，係啦，即係你接住 L 型咁坐係得嘅，即係你坐到起身嘅。 咁都算係咁㗎啦，係咯。 係啊，所以咁喎。 有啲真係停屍間啊，真係。係 啊。 真係墊入去啊！你唔好企身啊，你。嗰啲啊，辛苦啲，棺材啊，真係。 同埋我又覺得 係咯，我即係除非你住酒店啊，如果唔係，我覺得你一兩支公，我覺得你咁樣你會同見到啲日本人啊嘛。咁譬如我食煙又會同啲日本人吹水啊嘛，即係你會多啲 interaction with 第啲無厘頭人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自己租個酒店，你永遠就自己 咪翻嘅，因為你就變咗你平時啲嘢可以擠低，唔使走 去。 係咯係咯，呢樣嘢即係買嘢翻嚟，咁你唔需要去每日去清，因為其實幾麻煩嘅呢樣嘢。咁同埋你係咪日日都轉唔同嘅？ 唔會，咁又唔會。 你都係翻翻同一間 嘅。佢都同一間嘅，係。 我哋翻去同。 咁 locker 都唔使清嘅，所以我譬如我買咗啲手信，咪即刻擠 locker 咯。咁我最後一次 咁。locker 冇關係㗎 ，locker 都係入錢嘅啫嘛。 誒唔係㗎，如果我嗰只包埋㗎， 哦，你 都無限開嘅，係， okay， 無限開。同埋我嗰只如果貴膠咧 ，locker 就喺埋間房入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平膠咧，通常個 locker 會擺咗喺更衣室嗰層。 咁你嗰個豪華 咁 要 搭 啲咯， 係啊，好豪華咯， 貴啲。豪華啦， 係 咪即係住到咁上下，其實你就即係準國嗰啲 business hotel 嗰啲都 OK 嘅。 哦，咁係一定。 你識窿路先啦，不過就 係啊， 你唔識噶嘛，你本人係嘛？我哋誒走去啲好似 cheap 嗰啲嚇，梗係揾啲係嘛嚇，啲隱隱藏唐人街咁咁上下嗰啲咧。不係啊，唔係啊，你以為唔係啊？周圍其他人都其實好多香港人嚟啊，即係其實好多人識㗎，係啊。不過唔係個個都知啫，係咯。咁同埋唔係個個都想住啲咁 cheap 嘅地方嘅，因為佢始終去旅行咧，你想即係睇到享受，好多人就話。咁樣你住啲即係比較 cheap 啫，即係 cheap 嘅意思可能咧，好似啲廣州你住啲廣州嗰啲賓館咁嘅啫。係好多人接受唔到嘅，即係佢一定要住酒店，咁就冇計啦。住酒店就比貴啲咯。 貴啲咯，即係風險遊輪嘅。 係啦，風險遊輪嘅啫。你平平地，你想點啊？你想要求乜嘢啊？咁其實當然係因為佢個位置啊，同埋附近配套嘅原因咧，我就因為。 嗯 即係其實非常方便搭車啊，即係地鐵。 我覺得首要揀方便咯，即係你俾 到面馬路啊，上地鐵啦，咁你係 啊， 你住嗰啲 地鐵站咪緊啦， 你住 幾 貴嘅酒店啊，都冇啊，都冇㗎。係 啊，我咯，你一定要行㗎嘛， 點都要行一段路啊，係啊， 咁同埋你又要睇咩咯？譬如你自己個行程咧，譬如我咁今次其實我冇乜搭地鐵嘅，我係去六本木焗住搭地鐵啦，因為 JR 唔到嘛。咁其餘譬如以往你去中野啊、上野啊、時代啊，你全部 JR 啫嘛。咁你 JR 啱啱新口線，咁你住翻山口線附近咯。咁你其實地鐵都唔使搭嘅。 我 咁你去 嗰度係騎住山手線同埋中間嗰條咩中央線、總武線， 係 即係兩條都搭到嘅我。 系啦， 系 啦， 好正，即系你唔使转车，你去边你就上入边个站嗰啲。 系啊， 我要求方便系方便。 系啊，要方便咯。 方便到碌落嚟啊，搭车啊，我唔想嘥时间啊。 系 啊，跟住碌落嚟又去邮局寄嘢嗰啲，全部嘢喺晒附近，咁 咯，喺晒附近咯。 系啊，仲要平喎。啊，你边度搵？ 冇错。 系啊，但系你要搵到咁，你咪要识窿路咯。你估你会周街有咩？唔系冇办法噶，我介绍个人噶，啲人唔得噶，因为个 condition 唔得啊，佢哋即 系 觉得哇都唔系酒店，你咁我冇系酒店，都必须扫掉 心态咯，又系同埋嗱，睇你咩啦。如果你话好 成日企喺你嘅嘛，唔系话污糟邋遢， 系咯，最紧要卫生啫。 冇可能嘅，因为日本冇可能唔卫生嘅。 系啦。 咁不过即系你接唔接受到系你另一个问题咯。咁同埋嗰啲有24小时夜晚条街都唔闩嘅，你想几多点食嘢都得咁。咁碌翻落去啲旺區行廿分鐘，自己即係你收咗車都仲可以去翻即係總之你夜晚你唔瞓都仲有搭咩走嘅。咁呢啲先係我 looking for 嘅嘢，但係呢個唔係一般嘅即係朋友嘅即係訴求啦，啊，可能佢要空中花園啊，空中即係 或者要氣派係啦，你要有 邊大堂咧已經喺嗰個大廈嘅， 要玩氣派 廿幾樓係嘛？咁佢跟住打上即係嗰個酒店嗰啲咧，跟住哇嗰個酒店就即係一辣玻璃窗，其實已經就咁已經望到即係東京鐵塔同埋天空樹咁嗰只，咁嗰只你咪梗係貴到你飛天啦！咁呢啲住三兩日 OK， 但係你如果去做嘢，你係住以禮拜， 你成日去，你又唔會咁住㗎啦。 即係你以星期計嘅留低，咁你住呢啲，你 係啊，係 嘛，唔可能啊。即係同埋你享受唔到嘅，因為其實你翻嚟都係瞓覺。 係啊，其實 係。住嗰啲就唔好出街喎，留多啲喺嗰度享受。 係啊，你照佢應該玩盡嗰啲 SPA 啊、 名園咁樣㗎嘛。 即係大佬，我唔係 你 再沖涼同埋瞓覺嘅。使鬼嗰啲咩？我最緊要出入方便，唔好鬼大佬叫我行咁遠，最緊要嚇， 我幾點鐘下面都有嘢食，係嘛？係 啊， 附近咧， 即係附近有居酒屋，有啲人。 我哋嗰啲隱藏唐人街咧，其實就係有埋啲嗰啲電話卡，隨時可以買到卡啊，打即係打到即係平浪啲嚇咁嗰啲啊嘛，跟住分分鐘有中文報紙，係嘛？分分鐘附近都仲有好多業，即係其實仲有嗰扎店員，你同佢講國語，佢係講得通嘅。係 講 得通。呢啲真係重點啊嘛！咁啊，唔知啊，唉，一般人邊係要呢啲啊？唉，呢啲我哋都唔正常嘅。啊，嗰啲好 cheap 嘅地方真係好似好平民嘅，所以的確唔係一般旅客嘅想要嘅嘢。 同埋，如果我好似我咁咧，我又中意落去啊，供下啲玩具嘛，即係秋葉原啊，或者中野百老匯啊咁樣。咁我今次住翻秋葉原嘅好處就以往，譬如我住新宿，咁我去秋葉原最多一鑊嘅啫。咁你唔會去幾鑊噶嘛？但你住得秋葉原，咁你日日翻屋企，咁你總有啲 figure 寶未刪噶嘛？咁你日日過去供下。 即係你今次直情住秋葉原。係 啊，我仲直頭住 秋葉原，好早就閂門噶啦喎，嗰啲。 唔係喎，而家唔係喎，我都有驚喜，我有三間我買開嘅，我十一點翻到去仲開緊。 唔係啩？而家開 啊！不過就禮拜六，因為嗰日禮拜六晚，咁、可能佢又谷一谷。同埋最正咧，十二點後咧，成個秋葉原其實好多鋪頭閂咗啦。 係啊。 四禮拜六晚啊，每一間鋪企一個女仆啊。 系啊， 喺条街度 做咩？ 夜晚十二点后咧，好似 RPG 啲角色出现咁。 做咩事？点解会咁？ 喺度拉客咯，拉女仆，拉去女仆 cafe 咯。 哦，即系正经嘅，正经嘅。 咁嗰啲我估少少邪嘅，应该。 唔系啩？ 你唔会十二点钟正常女仆啩？我觉得啊，我觉得有少少邪咯。 你冇上 我个人意见啦，个人意见啦，我冇上咁又费事啦。 唔系喎，你咩唔好咁讲喎？女仆 cafe 真系掂都唔准掂噶喎。 唔係，係啊，正經係咯，但係正經女仆嘅飛唔會十二點鐘喺下面條街拉客啩。 即以前周元咧就閂曬門啦，即其實你可以話正常啊，平日七點後啊好多都冇㗎。 係啊， 當然食肆嗰啲未啦，即我意思即係鋪頭都七點。 係鋪頭咯，係咯。 條街客個大佬。嗰度嗰間當時啊，即係頭先你講嗰間，嗰間都會閂門㗎，即係佢平時都廿四小時㗎嘛。 但係喎，而家廿四啦佢。系啊，我 而家都廿四， 因為我禮拜日晚都係靠半夜去買嘢嘅啫，都仲兩點幾。 即係而家收業完反而玩嘢咗啦，已經。 係 喎。即係唔係以前咁啊？ 係 啊。OK，good 啦，咁啊都可能係進化嘅。 同埋大咗嘅，以前收業完我哋咪行行去咪兩三條街嘅。 嗰邊係而家我。 係啊，而家擴即係可能唔知咪租貴咗，有啲搬咗去第四條街咯。咁啊開始第四條街都會有玩具，有啲即係隱藏玩具。咁你搞下搞下行得多咗， 以前唔會諗住收業完。因為太早閂門啦，如果你話而家有咁嘅配套，當然可以啦。 係咯，係咯。 以前嘅配套我唔會住收業員啦。 O K， O K。 我雖然我會成日翻去咯，但係因為太早收啊。係。唔會嘅，係咯。即係要最緊要配套啊！我對我嚟講。 係啱。 即係我隨時出入，隨時咩咁，我要通宵都有嘢食咁。佢應該都未去到玩到通宵有嘢食啊！咁犀利啊！ 呢個冇， 呢個未去到嘅，唔係好多區可以嘅啫。通常食呢啲你非新宿或周邊嘅唔做唔到嘅。 係冇錯。 即唔係話東京就得，都好地方都早收啊。係 冇錯。係 咯，咩品川嗰啲其實都係酒店區，但係其實你入咗夜都係冇嘢噶嘛。係 啊，都冇嘢噶。 因為我都有住過嘅嗰啲，因為嗰時佢要去啲，即嗰啲係去翻啲展覽嗰邊近嘅。 嗯。 嗰啲一般香港人好少去品川。即是品川，成日見啲車牌咪俾啲品川嘅，喺啲車站前品川酒店區嚟。咁、 哦、 但係嗰度就好多啲真係公幹啲日本人就會住嗰頭啦。 Okay. 全部都酒店咁滯，唔係都 OK 㗎，嗰頭都 OK 㗎。不過後屘就冇咗啲街邊檔咧，咪差啲咯。即以前嗰啲車站門口好多㗎嘛。係。係咯，即係佢 official 嘅喎，攞牌嘅喎，因為佢成日喺地下攞電，但係唔知點解後屘冇曬。 Okay. 你而家去都冇啦，系嘛？都唔見曬。 唔見啦。 冇咗好耐㗎啦，呢啲冇咗好耐。我覺得好耐之前啦，以前好正啊，啲西藏門有好多，嗰啲好好食嗰啲嘢，檔檔都好食。係。啲街邊檔，但係佢檔都好食嘅。求其話呢度食面，呢度食咩，話咗全部都正，冇曬啦。而家想揾檔好食嘅面都唔係咁易。係。即係意思就喺街度，你當然你可以揾翻啲一蘭啊，嗰啲另一啲嘢啦，嗰啲鋪頭啦。咁樣好，咁啊好，咁啊不打同大家講咗一堆嚇。即係今次日本嘅，即係叫見到嘅嘢啦。 誒，見聞啦，冇錯。 而家去日本有普通嘅啫，大家係咯， 係啊，同埋平啊嘛，仲要機票。你即係你搭 Hong Kong Express， 我來回都千一啫嘛，年税。 哇！真係邊度揾？ 係啊，你邊度揾啊？喂，真係去澳門都唔得喎，澳門來回船飛要400啦，咪咯。 你最住咁，冇咯冇咯冇咯。 咁如果係啦，咁住嗰啲又係咯，又可以交行手，點搞掂咁？係 啊， 都 風劍遊人咯。 Why not 啫？係咪咪行下咯？係咯，都係好正嘅呢個係咯。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漢奸係咪就啱噶啦？嗯 嗯，咁啊，係啦。 OK， 好，唔該曬。